早晨啊，朝早嘅时间啊吓，咁啊嚟到咧就系早上嘅6:07，咁啊7月31日星期一嘅早上，农历咧就系6月14嚟嘅，咁啊28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94%。今日嘅天气方面咧都系间中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嘅，咁啊所以都系算系唔稳定嘅早上啊吓，咁啊朝头早但仍然希望大家咧抱住一个星期新开始嘅感觉咧，去到正式咧就 kick off 今个星期嘅工作啦程序。我就正式开始今个星期的晨光第一线啦。直播室入面先有小白在度啦，咁啊 Vicky 咧转头都会同大家出现噶啦，佢都嚟咗噶啦。咁啊，今日朝头早正式开始晨光第一线，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一个星期第一日咧，去到工作或者去到处理自己嘅事情嘅时候，总系咧会有一种哎呀，我又要再翻工嘅感觉啦。如果你抱住呢一个嘅心态嘅话咧，可能你喺工作上都感觉得到有啲嘅疲倦。唔紧要，人嚟噶嘛，最紧要系咩咧？身边有一班嘅伙伴，好好地咧就系同你一齐去到并肩而行，大家咧系可以互相帮忙、互相守望，亦都互相鼓励。有多啲人企喺自己嗰一边嘅话咧，系可以令到你自己喺各方面都可以更加有信心，同埋嚟得更加简单。将困难嘅事情变成简单嘅一个问题，然后好好完成佢，再同埋身边人一齐合作嘅话，你发觉原来星期一系可以好简单咁样去到开始嘅。 任报章杂志话我多失意，话我心里满空虚很多次，但我心若失意，只想你知开解我，令我可以获得你心。Stand by me. Whoa, whoa, whoa.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领会我的意思。 Yeah, yeah, yeah. 若再次共你相处，日子多诗意，为你。这一生 stand by me， 能令我振翅千亿次，这来遇子身披上无衣，愿你倾听一生 stand by me， 期望。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的6点13分的早上，现在是14分27度，天气方面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的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本周后期呢，天气也渐渐不稳定了，雨水又回来了。在这些天气底下，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就是去游水呢？如果去游水的时候，不知道你喜欢是游海滩还是泳池，泳池还可以选择室内场还是室外场。如果我去一些室外场，想着还可以有斜滑梯那只的话，是正的，即是十几蚊，差不多20蚊就已经可以享受到咁多嘅游乐设施，咁啊兴高采烈入去啦。不过咧就发现啊，原来咧都系救生员不足嘅问题都严重啊吓。咁啊，由于即系救生员不足啦，咁所以好多特别另类嘅康体设施，就譬如嗰啲水动斜滑梯啊、跳水台嗰啲咧，咁啊好多时都系唔开嘅。咁啊，冇办法啦。咁啊，当然希望咧就增聘翻多啲嘅人手啦。咁啊，啲设施起咗喺度，如果即系唔用嘅话咧，其实都好浪费啊。不过讲开泳池咧，都要睇睇。咁啊，原来咧喺经过近月嘅系统测试以及改善啊，康文署将会喺7月31号，即系今天开始咧，就喺观塘游泳池嘅户外副池开放咧，就系、是、期间嘅吓一个试行嘅人工智能预力侦测系统。以加强公众泳池的救生服务。好啦，睇埋啲内文系啲咩先。呢、這个服务呢就系、是、由香港大学运动人工智能实验室呢去到研发㗎。通过呢就系、是、港大技术转移同埋授权啦。亦都获得呢就系、是、创新科技处创新与及呢就系、是、科技基金资助。咁预力者呢咁可以透过呢一个嘅系统嘅运作嘅时间，咁佢嘅人工智能 AI 就会透过一个高端嘅侦测科技，透过分析嘅镜头所拍摄嘅影像，分别游泳者嘅动作，利用人工智能嘅计算，如果佢浸水嘅机会，唔系即系如果佢浸亲个机会系有几多，咁啊提升呢个水上嘅安全嘅。好啦，当侦测到怀疑遇溺者嘅时间，系统就会响起警号。BBBB 唔係佢係點響唔知，咁但係都會有個警號，咁通知呢救生員即時呢就係拯救遇溺者，所以呢佢係有 AI 嘅系統去到偵測，但係人呢就跳落水去到救你。呢、這個偵測系統呢就唔會收集或者呢就顯示容貌以及身體㗎，亦都唔會保留任何嘅影像同埋片段，咁以保護泳客嘅私隱嘅。好啦，康文署都话到会喺泳季結束之后呢检讨试验计划嘅成效㗎，更加会研发适合嘅应用程式啦，咁将佢优化佢，咁希望喺呢个公众泳池嗰度咧，可以提高更加多嘅服务俾广大嘅市民嘅。咁可能有啲人就会话啦，哎呀，原来呢一个嘅观塘泳池嗰度咧，有个新嘅AI 系统嘅帮手咧，就系、是、啲如果万一浸亲嘅人，咁啊睇下佢呢个系统咧就有几劲啦，即系我都好想去睇一睇啊，佢到底会唔会分辨得到一个人正常游水，同一个人喺度浮下浮下，只手入下入下咁喺度玩水。咁又会唔会点样响警号呢？咁可能其实都可以藉住喺副池呢度啦，咁攞多啲 data 俾大家嘅。咁我自己但係觉得都係好事嚟嘅，因为人不断进步，我哋嘅设施呢，咁如果能够多返啲呢一类型去到帮忙啲救生员嘅话呢，可能嗰啲水上滑梯呀、副池跳水台呀，就可以有机会开返多啲㗎喎。早晨嘅时间嚟到6点17分，你会唔会朝头早就已经去咗游早水呢？游早水嘅时候，记住咧，游完之后吹翻干个头。如果唔系咧，就好似啲湿气，因为今日湿气都几重，初时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嘅。 多景点，用最入戏的脸，读最入戏感言，画过活似不停表演，各类场面与伏线，亦懂判断，头脑就像 不准确，讲究细节不出错，感性不见光，只有公式状与脑壳。我只怕你配合太多，无怨自己的主角，多理性你也要记得，你会痛你会躲，全部角色抹掉，形象也分掉，来独处隐世，世事都不重要，连来电也关闭掉，少几秒困扰，注视得多么熟练，亦要照顾你需要。Now is the time， 时候到解开戏服，翻开心底话。 V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各位早晨，又到了星期一的时候啦，不知道大家今日精不精神呢？我就放了两日假，好开心，可以同家人啊睇翻场戏，放下狗，又可以见下朋友。呢一啲时间咧，我都觉得是好差电嘅。然后今日翻到嚟咧，开心，因为又可以准时翻到嚟开咪。唔知道大家翻工翻学啊，搭车嗰阵啊，甚至放工放学嘅时候咧，系咪都系用耳仔，即系用个耳机嚟到去塞住耳仔嘅咧？耳仔系咪都听住歌嘅咧？然后可能喺街上面嘅时候，又系揿住个电话嚟到行嘅咧？我之前自己都系嘅，但系几年前之前咧，我就冇咗呢个习惯啦，三四年前到啦。咁唔塞住耳仔呢，唔会一直行一直揿住一直行一直揿住电话嘅嗰陣呢，其实係会容易啲留意到身边发生緊啲乜嘢事㗎喎。特别好鍾意呢，就係放工嘅时候唔听歌唔揿电话，然后落咗车之后行返屋企嗰段时间呢，我就觉得係最放松㗎啦，亦都係好沉淀。其实当我哋唔揿电话呀，唔用耳机塞住个耳仔啊！当我哋留意到身边有啲乜嘢需要帮手嘅时候咧，都能够第一时间上前帮手、啊。就好似网上面咧有个网民就分享啊，佢就话啊，早几日嘅时候咧喺车站咧见到一个着住校服嘅小学女生踎咗喺地下，踎咗喺度好似面都红晒咁样。咁佢就上前了解下佢啊，发生咗乜嘢事啊？咁当佢去问个小妹妹：妹妹你做咩踎喺度啊？佢恶高头嘅时候就发现，哦，原来呢个小学生嘅女仔喊紧，仲喊得好凄凉添。 跟住就问佢系咪唔见咗爸爸妈妈啊？哦，原来唔系，系因为佢个八达通付钱，佢冇钱翻屋企啊。咁但系佢都叻女嘅，咁佢咧即刻问人哋借咗个电话啦，咁就向屋企人求救。咁但系咧，屋企人又唔可以即时过到去帮佢手，咁佢顿时咧就变得好彷徨无助啦。咁呢个网民之后咧就攞咗张纸巾出嚟俾佢抹眼泪，之后咧就同佢买咗一张单程嘅车飞。咁个女仔咧见到个状况，即刻点头，好啊好啊，多谢。攞咗呢个车票之后咧，佢更加系咧同佢鞠躬讲多谢。咁呢个网民咧仲话啊，不如我同你去买支水啦。咁呢个女仔就话啊，唔使啦，我有啦，咁样都好乖。跟住之后呢个女仔咧就同佢 say bye bye， 之后咧佢就走咗啦。跟住佢就上网分享呢件事啦，佢就话嗯，其实当佢未遇到呢个女仔之前，未发现到呢个女仔之前，咁究竟佢自己一个人踎咗喺车站喊咗几耐呢？又有几多人同佢擦身而过而冇理会到佢呢？一张单程车飞可能十蚊左右，但是对于这个女仔来讲，可能就已经是很重要，因为可以快点回到屋企。是的，如果平时我们行街的时候啊，搭车的时候啊，尝试一下听歌的时候，不要塞晒两只耳仔，留一边耳仔去感受一下身边发生的什么事物，可能下一个帮到人的就是你了。不知道你又会不会愿意去这样放低一边耳机，然后做帮人嗰个呢？ 像故事某章节，大结局已可预见，像两页每篇都自创不自揭，谈情用数年，年年让你怀缅，那惨烈位置没有改变，任你力气多敷衍，或结论也只得个重蹈覆辙，回肠荡气的情节，充斥挫折。下两页你不敢揭，也必须揭。谁人也是广爱恋，无从自拔过几卷。迷人处也许爱怨，耐心气你未决，连片繁衍没法算，难得难堪。为求负上的仍能敌过亏损，谁人也有奋斗转，难逆自乱过几卷，成名作也许很远，心血亦可复原，全片留恋未算短，如果提早去中断，谁又带你写成这本小说。在最绝那一次，别太易作出总结，文字无关痛痒，但不封未变，苦之欲出结果，一知半解亦也不错，明日与有心人终可推荐，谁人也是狂爱恋，无从自拔过心气，你未决，连片繁衍。 正系嚟到早上嘅6:29，出面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4%。听听6:30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继续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以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的身份抵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将会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巴经济走廊启动10周年庆祝活动，并且会见巴方领导人。何立峰在星期日抵达伊斯兰堡国际机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萨努拉到机场迎接。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10年来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重要先行先试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取得丰硕成果，成为中巴友谊新标杆。發言人又指，中國和巴基斯坦是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和鐵杆朋友，中方期待通過此訪和巴方一起推動中巴經濟走廊建設繼往開來，提質升級，鞏固深化中巴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美國芝加哥發生槍擊案，造成一人死亡8人受傷，中槍者全部都是女性。事发在当地星期日凌晨1点左右，目击者指多人持枪离开一架黑色吉普车之后，向聚集在一起的年轻女性开枪，造成9名年龄介乎20至33岁的女子受伤，其中一名21岁伤者送院之后不治，一名28岁女子身中8枪，情况危殆。警方话暂时未有人被捕，案件仍在调查。土耳其外长菲丹和瑞典外长比尔斯特罗姆通电话，敦促瑞典采取具体措施阻止焚烧可兰经事件。外电引述土耳其外交部消息人士报道，菲丹在通话之中表示，打着言论自由的幌子继续亵渎可兰经，这种卑劣行为是不可接受。消息人士又說，菲丹和比爾斯特羅姆亦都討論了瑞典加入北約的申請問題。另一方面，丹麥外長拉斯穆森表示，丹麥政府將會尋求一種法律工具，讓當局能夠阻止民眾在外國駐丹麥的大使館外焚燒可蘭經。他說，焚燒可蘭經是極少數人犯下的極其無禮和魯莽的行為，这些极少数人并不代表丹麦社会的价值观。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已经将针对莫斯科和克里米亚的乌克兰无人机击落。国防部指，其中一架无人机在莫斯科市郊被击落，两架无人机遭电视干扰之后坠毁，并且造成一座办公大楼外墙受损，事件之中无人受伤。而在克里米亚，25架来袭的乌克兰无人机亦都被防空系统摧毁，坠落黑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西部城市伊凡诺法兰科夫斯克视察的时候，没有提及莫斯科的袭击，大却警告战争正是逐渐回到俄罗斯本土，包括具象征意义的中心和军事基地，指出这个是一个不可避免、自然并且绝对公平的过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两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我是电信公司， 我是创意组 的 监制， 我是报警事的 事，我是香港电台， 香港电台介绍你识。 今日请来的是， 我是视像新闻采访主任梁一伦，亦都是视像新闻资料库的负责人，同时每日在外面拍摄大量新闻画面。我的工作除了要将已经出街的片段存档，输入准确的关键词，方便同事搜寻之外，更加重要的是每日作出精准筛选，将一些因为新闻时间限制而没有机会出街的片段保存下来。这些都是香港电台以至整个香港历史的珍贵资产。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隆重举行， 港台电视32会同大家全程直击， 一起见证国家队 和港队的奋斗时刻。 港队选手邀请你一起为他们打气。 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提撑港队夺佳绩， 提撑港队夺佳绩， 加油！ 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7月28日至8月8日，紧贴港台电视32。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Vicky。 早晨啊，6:37嘅早上，28度嘅气温，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白喺度啦，白元浩小白喺度，亦都咧有阿 Vicky 喺度嘅。早晨， 早晨。 今日朝头早咧，咁啊讲下啲老生常谈嘅嘢啦。因为星期一啦，咁啊而家啲天气咧都古怪嘅，因为咧就突然之间会好猛太阳，突然之间又会倾盆大雨，一倾盆大雨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咧会啲。噏住嗰啲衣服嘅情况出现啦， 好湿啊， 好湿啦，冇错啦。咁亦都会降低咗咧各位听众去到换床单嘅意欲嘅。所以老生常谈系咩咧？咁就系揾翻一啲嘅研究，咁啊讲翻呢个到底床单几时换一次，又系啲老土嘢啦。啲老土嘢咧，耐唔耐都要讲嘅。 有冇人跟嘅咧？ 我都好想知 道，我都好想知道。 我自己咧都有，我自己系有定期嘅，但又唔系话每个星期嗰啲啦。 我都每个唔到星期啊。 系啊，因为咧，因为天气问题，即系如果我落雨嘅，咁我仲特登攞床单出嚟洗咩？ 就更加有排都未干。 系啦，咁如果你话连续两个星期落雨嘅，都系好合理啊，香港。咁有陣時佢出翻太陽嘅，可能譬如3个星期，或者我諗我自己算係average 嚟講，平均嚟講，我算係一個月可能就會洗一次嘅。 我都係。 咁但係如果你話一個月洗一次咧，其實都係唔足夠啊。 嗯，係啊。 我都要警惕我自己，都係唔足夠啊。係啦，咁啊，其實之前嘅話就話之前咧，即係今個月初嘅時間咧，咁英國都有啲研究就話到，其實呢一個床單咧，佢用咗一個比喻都幾特別嘅。 係。 就是用呢个黑猩猩嘅巢穴，4个星期唔换床单嘅细菌会多过黑猩猩 gorilla 嘅巢穴嘅。 哦， 咁喜唔喜欢啊？见仁见智啦。咁但我觉得佢用呢一个比喻咧，都已经系好 creative 啦，好有创意。因为厕所板实在用得太多啦，咁我亦都唔乐意见到自己嘅。床单同厕所板喺度比较， 有连结系咪？ 冇错啦。咁而家佢用黑猩猩嘅巢穴咧去到形容咧，哦，我又觉得又令到大家咧有个亮点喺度、哦。好啦，咁啊更加话到床单用咗28日之后啦，发现咧会有肺炎啦、 淋病啦等等相关危险嘅细菌喺度。 嗯， 咁亦都会有机会咧就引致更加多唔同嘅病添啦。 系， 咁细菌嘅源头咧都系嚟自皮肤、口腔、 嗯、 排泄物咁样。好啦，细菌量多起上嚟嘅时间咧，佢就话到就正如头先所提及嘅，好似黑猩猩嘅巢穴一样。 嗯， 咁我咧就唔系对黑猩猩嘅巢穴就好有研究嘅。 系，我都唔识。 系，我最多都系动物园嘅时候见过，我唔会野外见到佢噶嘛。 系，我就谂起有啲草啊、树啊。 系啦，同埋而家网上面实在太多黑猩猩嘅嗰啲 片啊，好搞笑。 系啦，黑猩猩做搓手势啊，去撩鼻啊。 我琴日先睇咗一条咧，就是、有個 黑猩猩啊， 系啊，大肚婆，有个大肚婆去睇佢哋啦，咁隔住个玻璃噶嘛，跟住佢走埋去要挨落去个佢个肚皮度咯，个黑猩猩 有冇有玻璃隔住噶？ 有玻璃，有玻璃， 哦、 有玻璃隔住， 系啊 系啊系啊，我都好得意啊呢啲互 动。咁黑猩猩咧见过都几多咧，就系佢哋几锡人嘅，锡、人意思即系话可能。有人去到有 BB 啦，咁即係試過啲意外啊，跌咗落去黑猩猩個 area， 唔知點解會跌咗落去啦，抱住佢噶嘛， 意外嘛， 係啊，即係意外，即係唔明，跟住黑猩猩會照顧佢，就當係私餘己出嘅遊遊，咁、但係又近少少嘅呢一年發生嘅，好似係呢一年啊，咁有個小朋友跌咗落去個，又係跌咗落黑猩猩嗰個 area 入邊咧，個範圍入邊，那個黑猩猩咧就捉住佢只腳係咁扯。 嗯， 即系当佢系一只普通嘅黑猩猩 BB 咁样， 嗯、 就拉住佢，咁好彩最后都系冇特别嘅受伤嘅。咁、但系个细路梗系惊啦，黑猩猩、啊， 你妈咪唔会无啦啦拉嗰只脚噶嘛， 系啦， 手啊，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我对黑猩猩嚟讲咧，其实我觉得黑猩猩系善良嘅，咁、但系可能喺我细个嘅时候睇 King Kong 睇得太多， 系 啦 ，King Kong 咧就对女仔系好嘅。对男仔就敏敏地嘅， 唔系佢都好善良噶，我睇 到梗系善良啦。咁、但系我 睇到喊噶， 系啦。咁我细个睇啲 King Kong 咧系残忍版本嚟噶，系、啊，即系将啲人撕开嗰啲好核突嗰啲嚟嘅，系啦。咁唔形容啦。咁但系即系我细个睇嗰个版本咧，就令到我脑海入边咧有好多对动物咧残忍嘅时候嗰啲嘅叫阴影啊。咁、所以咧，我都系一个好热爱动物嘅人嚟噶。咁但系如果你话喺郊外接触呢一类型嘅动物嘅时候咧，老实讲我系会分外小心嘅，跟住为咗安全啦，为咗保障自己都系要嘅。 不过系 你讲， 你讲啊。不过电影咧有阵时都系几深入民心。 咁梗系啦。 系，所以有阵时会觉得啊，电影工作者啊，甚至有阵时系啲图书啊，我觉得都要好好咁样去把关咯、 啊。嗯。 系啊，甚至其实做家长都系啦，即系都系之前都有，我记得有提过就系、是、譬如其实啲乌龟行得好快啦，兔仔唔食红萝卜啦，即系呢啲好容易会引到小朋友有个既定印象啊嘛。 乌龟行得好快嘅咩？ 乌龟行得好快，你有冇养过龟啊？细个 我有，但快几都有个谱。 但系佢唔系真系每一步都好慢，好慢咯、啊。佢好快噶，佢俾 有冇 叫 人放龟嗰啲啊？ 有啊，嗰啲就真系慢慢晒太阳啦。 嗰啲陆龟啊嘛， 系啦、 啊。你讲嗰啲系巴西龟嗰啲啊？ 系啦、 啊， 系啦、啊。咁、其实佢哋行得好快，佢哋一 好惊青噶嗰啲巴西龟、 啊，行得好快嗰啲龟可以。 啊啊、我谂都睇性格嘅，譬如陆龟嗰啲点解行得慢咧？佢咁大只，你过嚟咯，你过嚟咪缩翻入去咯，就咁简单。 享受紧太阳。 系啊，巴西龟嗰啲咧就哇，佢咁细只，梗系快啲啦。同埋咧，细路仔我细个都有用过巴西龟。咁你落嗰啲龟粮嘅时候咧，落去啦咁样，咁啊几只喺度抢嘅，系啊，咁 佢哋食生菜嘅，你知唔知啊？ 我知啊， 系啊系啊， 咁佢哋都系抱住个心态就系、是，哇，即手快有手慢冇噶，弱肉强食噶，你落龟粮嗰下，你都见到弱肉强食嘅世界系几咁残酷啊！ 系啊，所以嗰阵时好记得咧，我嗰阵时养咗两只嘅，跟住嗰个店主咧， 有冇改名啊？ 有。我个养嗰啲龟嗰阵时叫健康仔一只， 健康仔另外嗰只咧， 唔记得咗另外一只，因为有一只 残仔， 唔系唔系，因为有一只系我负责照顾，一只咧就系我妹负责照顾嘅，咁所以 嗰只你阿妹就改名嘅嗰只， 唔系我妹就我唔记得佢帮佢改咗啲咩名，我就记得自己帮佢照顾嗰只就叫健康仔咯，系、啊，同埋佢哋唔可以一齐住噶，佢哋会 打交嘅， 系啊系啊 咁衰。健康仔梗系恶啲嗰只啦， 两个都有咬，但系我哋好少将佢哋放埋一齐，多数分开，一人一个缸咁样。我会将个缸咧放埋喺床度同佢瞓觉。 哇，咁犀利，唔系有阵味嘅咩？有少少味嘅。 你真系要帮佢清洁噶嘛？ 有啊， 我日日都换水噶。 哦，系啲水咧都黄得好快。 同埋你啲水其实唔需要好深噶。 唔使。 系啊，浅浅地。 就是、因为唔系好深，所以浅浅地佢好快处就污糟咯。 哦，咁都要定期换咯。有阵时就会放到好深俾佢游下。 我以前用嗰个盘咧，系中间有条红色。 嘅橋，好似入棵椰樹咁樣嘅。 哦，可能其實佢都唔會排嘅。 我有叫佢行一次，行一次嗰條橋， 係 佢真係會行嗰條橋嘅。 係 係啦，咁佢行嗰條橋嘅時候咧，我覺得心滿意足啦，即係我買咗個缸翻嚟，覺得已經贏咗啦。 你中意啦？ 佢行咗一次啦，咁佢有陣時會行過嗰棵塑膠嘅椰樹喺下低。咁我都心滿意足啦，即係佢都有叫做，佢梗唔係爬樹啦， 善用嗰啲空間係咪？係 啦，起碼善用下個空間都係好啊。 係啊， 晨光百科。 好啦，晨光百科啦，咁啊先同各位听众睇睇啊，6:45嘅时候，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3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噶吓，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1至2，低水平嚟嘅。好啦，今日晨光百科咧就同大家睇下矿泉水。好啦，矿泉水其实系啲咩嚟嘅咧？咁我哋市面上有矿泉水同埋有蒸馏水之分啦。蒸馏水大家都知啊，经过蒸馏先至出嚟嘅。咁矿泉水入边梗有矿物质啦。你又冇错喎。矿泉水就系喺地底吸取一啲水上嚟，然后咧就入樽嘅，含有咧就系钙同埋镁等等嘅矿物质啦。咁至于沙土之类嘅杂质咧，就已经经过过滤咗啦。然后咧就用呢个加热嘅方式咧杀菌过嘅，所以咧系喺一个安全嘅情况底下先饮嘅。好啦，咁另外一方面啦，有好多嘅我哋嘅水喉水嘅自来水啊，其实亦都系利用咗咧就系、是叫做水务署啦，香港就水务署，人哋嗰啲叫净水厂咧，就将啲河啊河川入边嗰啲水咧就再净化，加入氯气消毒啊，或者喺湖水入边咧就抽水。所以对于味道咧，就敏感嘅人咧，好容易咧就会在意呢一种叫做氯嘅味道啦。矿泉水所含嘅矿物质嘅种类同埋数量咧，会因为这个产地同埋品牌咧而不一样嘅。所以咧就可以根据翻自己目前即系自己个人嘅喜好啊吓，选择翻咧就自己喜爱嘅矿泉水嘅。啊，矿泉水咧。不同的品牌的而且确在味道上面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可能喜欢这只牌子就觉得它的、质感会强一点。有些就喜欢一些可能弱一点质感的。水味会更加浓烈但矿物质的味道会少一点的。有些人也会喜欢就、不如喝蒸馏水啦这样。如果你问我的话咧，我自己系比较上中意咧就矿泉水嘅。咁啊，矿泉水感觉上咧就你横掂都系水啦，饮落去啦。咁你即系我自己嘅心态咧，都会觉得如果多翻少少微量元素咧，就系头先所提及过嘅钙同埋镁等等嘅矿物质咧，系会好啲嘅。咁有啲人咧就会话到啊，矿泉水咧攞去煮嘢食好唔好啊？其实好多讲法咧都系坦白讲，见仁见智嘅啫。有啲人就话咧，用矿泉水煮完嘢之后啦，咁啊，譬如你个器皿就容易有嗰啲，譬如受蚀嘅情况出现啊，煮出嚟嘅食物咧可能会冇咁好啊。但又有啲人咧会话到吓、可能会好啲、啊，咁所以就睇下你自己嗰个取向系点样啦。咁啊，佢入边嘅微量元素，咁啊，你自己想摄取嘅，咁你咪选择矿泉水咯，或者你中意咧矿泉水入边嗰种嘅口感嘅，即系譬如有啲饮水师咧，佢哋都会话翻俾你听，蒸馏水佢饮落去个口感系点样，自来水唔同地区嘅自来水饮入去嗰个质感又有啲点样嘅，全部咧呢、這个世界都系有啲叫饮水师去俾翻个 report 嘅。咁啊，矿泉水亦都咧有阵时会邀请啲试水师啦，咁啊特登咧就试下唔同品牌嘅矿泉水，佢哋嗰个口感系点，有啲可能会顺滑啲嘅。有一啲可能饮落去咧，系个香气会强啲嘅，咁所以咧都系呢一句啊，即系report 就算有咧，都系我嚟参考嘅啫。最紧要咧都系自己喜欢，咁就可以噶啦。 该不该与我隔开？无甜味，怎信那位想看？不够那位好。 等一等，咒语发生，平凡到相信我很吸引，感觉是靠灵魂，就唱着心的抖震，穿梭于片界，期待接近，超新星想争取一些超人气，想触摸一些对不起，想再碰一些古怪生命。 作品来自严明希 Little Magic 啊 ，Gigi 嘅作品，作曲嘅朋友有 Jerry 啊，Little Magic。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欢迎翻翻嚟晨光 KOL。嗱，之前嘅集数咧就有讲过呢、这、一个磨砂，究竟磨砂呢一样嘢咧系咪每一个人都适合，同埋每一个人咧都系应该做嘅咧？咁所以咧今日继续揾翻我哋嘅星级化妆师咪咪啦，早晨啊，咪咪。 早晨，大家。 系啦，你觉得系咪一定要每一个人都要去角质，或者啊，点解我哋要去角质咧？ 其实皮肤更新咧有28日嘅，相信大家好多人都有听过噶啦、嗯。去听下或者去新一啲护肤嘅牌子 ，BBA 都会同你讲啊，要去角质噶。咁因为你如果唔去角质嘅话，啲死皮系咁积聚咧，咁其实你皮肤会暗硬啦，你个毛孔容易堵塞啦，同埋咧，因为太多嘅死皮喺表面啦。你個皮膚就好難去吸收你嘅護膚品嘅，咁、所以咧，其實平均每一個禮拜至少需要去一次角質嘅。 係一個禮拜啊？ 嗯，一個禮拜一次。 咁我一定冇喎、 啊。你平時幾耐一次？ 我谂我差唔多，我净系去美容院，因为点解我会讲去角质呢，就系、是、我之前去美容院嘅时候，我嗰啲美容师姐姐就喺度话啊，你唔得噶，咁样你好难吸收噶，咁我就 系 一个月先一次咯，所以。 是会比较难吸收的，因为很多死皮都在表面，还有你皮肤看下去会特别暗沉，还有有点偏黄、 是不是说、因为我在想其实我这么年轻是不是一定要去角质，还是、其实没有分的，即每一个人什么年纪都应该去角质的呢？ 其实你开始了护肤之后你就应该要去角质，我就不会跟你说我 BB 仔都要去角质因为 BB 的皮肤比较脆弱，但是你成年後或者是你青春期的時候，你的皮膚已經穩定了，那它那個28日的更新周期呢，還有你因為譬如你青春期的時候你會出很多油脂的嘛，然後你的油脂再積聚在你的角質表面的話，那就很容易生暗瘡。 哦，咁你话如果我哋，我因为成日听啲谬误嘅，都唔知系咪谬误啦，或者话如果你太过频密啊去角质，系会损坏咗你个肌肤，咁呢样嘢系咪真嘅咧？ 其实系噶，因为所有嘢都系一个 balance 嚟噶嘛。咁佢28日去更新你嘅皮肤啦，咁所以我哋每一个礼拜都去一次角质啦。咁但系因为角质层有咩用咧？角质层咧其实佢有锁水嘅功效啦，同埋佢系保护你皮肤嘅表面噶。角质层下面就系真皮层嚟噶嘛。咁如果你个角质层好薄咧，咁其实好容易损害到你嘅真皮层咯。一损害到真皮层咧，就好容易形成疤啊呢啲嘢啦。 哦，咁又真係， 譬如你好大力擠你個暗瘡，擠多幾擠，跟住將個傷口反覆咁樣傷害嘅話，咁咪會留嗰啲好似凹凸洞。 哦，所以凹凸洞係咁樣形成嘅、 經過不停擠壓，跟住損害到你嘅真皮層，咁就形成咗。 OK， 咁但係譬如我啦，即係船仔我呢都係比较敏感嘅，我而家都其实都敏感緊。咁敏感緊嘅人啦，或者有冇话咩肤质嘅人其实又唔可以用磨砂，即係就算係我敏感緊，其实我咪可以用磨砂或者係做呢、這个即係叫做去角质呢？ 因为去角质呢主要有两类嘅，一类就係物理性啦，一类就係化学性啦。所以物理性呢就係用透过磨砂嘅嘢经过摩擦去走你表面嘅角质层啦。咁化學性嘅嘢咧，就係所謂嘅酸類啦、酵素等等嘅。咁如果你皮膚比較敏感啦，會建議你用酵素嘅，因為酵素咧就會比較溫和少少，咁係酸類都會比較適合嘅。咁如果你擔心嘅話，其實你可以去到坑下問佢有冇啲係敏感性皮膚適合嘅一啲酵素嘅產品咁樣。 哦，我仲以為酸係有冇話邊一種酸係比較適合㗎？即係有咩杏仁酸啊、水楊酸咁樣？因為我係以前咧係有用酸嘅，咁但係自從我咧唔知點解最近呢期咧成日都皮膚敏感之後，我就唔敢用啦。 其實如果咧敏感皮膚咧，比較建議用酵素，因為酵素佢就冇咁有刺激性嘅。咁如果酸類咧，市面上用嚟佢覺得嘅酸類就包括咗果酸同埋水楊酸。咁你嗰个杏仁酸其实就系佢哋呢个 category 里面咯，咁但系佢啲都唔可以成日用嘅，都要睇翻佢哋 percentage 有几高咯。基本上酸类嘅 percentage 而家市面卖嘅咧就系5% 到20%。咁但系如果咧系比较敏感嘅皮肤，比较建议用酵素嘅。 哦，咁你如果俾你拣啦，有磨砂喺度，然后又有一啲酵素类或者酸类嘅话，你其实系会拣翻磨砂定系酸类嘅产品呢？ 其實睇翻我的皮膚情況，因為我咧T 字位係比較油少少，咁鼻角黑頭多少少，但係咧我雙下係會比較敏感肌嘅，咁所以我其實平時都係用酵素喺個面頰嗰度。有陣時候譬如我有陣時候會做一個禮拜兩次嘅去角質嘅，但係淨係集中喺個鼻度咯。因為我覺得我鼻嘅，即係譬如夏天出油出得比較多，鼻嘅黑頭形成得比較頻密嘅時候，我就會用少少磨砂喺個鼻度，因為我鼻冇咁敏感，但我兩下比較敏感，就全唔好摩擦佢比較好。 咦，系，原来是可以分开的，因为我都是 可以分开 系我一直都以为一定要全面用，系，因为其实我都是面颊敏感，然后咧就 系、是、好多人都 系面颊，系咯，即、就、系、是、个鼻咧或者鼻翼咧就会好容易有一啲油脂嘅出现，系啦、哦，其实应该是分开用。咁有冇话啊去完角质之后有冇啲咩嘅后续嘅保养步骤要注意呢？ 其實我覺得去完角質之後，你就避免再用酸類的產品啦，因為已經利用咗呢啲酸類去咗你個角質啦，咁就唔好再刺激你個皮膚啦。咁同埋咧，盡量做翻多啲保濕、純保濕嘅產品會好啲。 咁如果係有啲即係精華嗰啲， 即係純粹保濕功效嘅產品咯。 哦，咁就 即係唔好用話美白嗰啲住嗰一晚。 哦，連美白都哦，咁又係。 美白其實佢裡面有啲美白產品，佢裡面係有酸性嘅，咁你無謂再刺激你個皮膚。咁、所以你去完角質其實主要做翻保濕，因為我頭先都講咗啦，角質層係有保濕嘅功效。咁你既然去咗表面嗰啲死皮細胞，咁係咪應該趁佢個角質係一個最好嘅狀態嘅時候，你俾多啲水分佢，等佢鎖水多啲咧？ 哦，咁如果係啲人話去完角質之後敷個面膜咁樣，呢、這個都係 可 行噶嘛、 哦啊？水分嘅面膜咯，係啊，水分嘅滋養嘅面膜， 係啦，都係盡量唔好有一啲即係美白成分啊，或者係含酸類嘅產品啊。好，我哋終於明白曬，原來咧磨砂又係可以用嘅，酸類都係可以用嘅，只要跟翻你本身嘅膚況咧，就可以做到一個去角質嘅效果啦。今日唔該曬我哋嘅星級化妝師咪咪。拜拜， 拜拜。 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啦，转头会分途广播嘅，咁啊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朝早7:08嘅早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一齐出门口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先有白元豪、小白喺度啦，另外仲有 Vicky， 早晨。 早晨。 咁啊交通组方面，今日朝头早有姑喺度，早晨姑姑。 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 诶、哎，后辈几有礼貌，早晨姑姑。 早晨姑姑。 唔系两位大佬睇住我，真唔敢当。 唔系你先系 两位大佬，两位大佬。 诶、哎，唔好讲衰嘢。咁啊，但系唔知出面嘅交通情况，私隧咧，我就用私隧嘅，咁佢啲部分收费亭咧，其实都已经好似拆咗，唔知好似系两个，系啦，拆咗噶啦。咁啊，由呢个沙田出九龙方向嘅时候，其实个路咧都有少少变动嘅。啊，系啦，咁啊，同呢一个九龙，即系大家都要留意翻嗰个路面啦，系啦，系啦，喺呢个九龙入沙田先至啱。咁啊路系啦，条路有少少改咗嘅，即系雪糕筒挤歪咗，唔同咗位置嘅，畅顺咗嘅。 是 啦，我个人经验我真的觉得是畅顺了的。因为以前呢 是 一直咗。以前我是要转一转弯这样的嘛。即是少少有个弯位。是一个大弯的，慢慢转出去。现在不知道直出去就已经可以博到这个先山隧道公路。所以舒服了，即是货斯都如果他就全部拆晒的话呢，唯我独尊。咁讲啫， 唔系讲笑啫， 讲笑啫。系啦系啦，咁但系唔知朝头早嗰个路面方面系点咧？ 我先提翻啦，如果你咁样讲开私隧，咁私隧公路北行咧，近住收费广场一段咧，现时嗰个车速限制系由80公里咧降到去每小时50公里嘅，咁、大家经过要留意翻，去到9月30日嘅呢个做到。 明白。 咁另外就系交通意外，沙头角公路马尾下段近住马尾下村有交通意外，现场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大车多少少经过。要小心。咁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就喺果栏。咁至于封路情况，油麻地嘅海泓道由于路陷，去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咁至于较早前喺长沙环大南西街嘅爆水管已经处理好，介乎长义街至长顺街之间全线系已经解封噶啦，就系、是、咁多。 咁交通方面咧都尚算可以啊。朝头早最紧要大家咧就系、是路路安全 系 啦，同前车咧就保持一个安全嘅距离。 特别今日路面湿湿， 系啊，湿湿地啊。 有啲粗心大意嘅司機， 系啦， 有啲濕滑嘅公路， 系啦。咁有陣時啲 小心啲， 濕濕地嘅路面咧，佢啲水氹仔咧好衰嘅，即系突然之間可能佢有個位凹咗，咁就儲啲水啦。你一捏即系剪過去咧，有機會少少線嘅。有陣時都有呢啲位存在。 同埋有時即系如果多水少少咧，行過啲水咪。淺到真係 咁 味，咁、 啊、 如果對頭車嘅都要小心。 對頭車啦，或者係企喺馬路側邊嗰啲人咧，係啦，都係要留意住啊嚇。好，咁交通方面仲有咩提下我哋咧？ 係就緊要啦，因為咧8月2日星期三，三條過海隧道，即係西隧、紅隧同東隧咧，因為咧係西隧收翻個專營權啦，所以會實施呢個新嘅收費嘅、大家要留意翻。咁西隧就會由現時嘅75元降到去60元，而紅隧咧就会由20元上升到30元，而东隧咧就系25元升到30元嘅。咁、的士或者收费就系25元。 系。 咁由于因为要调整一啲更新一啲设施啦，咁所以咧8月2日00:00咧，东隧同西隧嘅收费广场缴费通道咧系会短暂封闭大概5分钟嘅，咁去更新翻啲收费嘅设施咁。 8月2日啊吓，即系三嚟 嘅，星期三朝 早，眨下眼就到啦。 系啊。西隧 希望再平啲啦， 系啊，希望啦。不过 好多人都系咁谂嘅， 大家都咁谂嘅，因为西隧三条线咁过海又都系几方便嘅。 系啊，咁啊就系咁啦。 另外唔系，仲有啦。如果你即系现时咧，如果你有啲西隧嗰啲 coupon 啊，请你喺8月2日之前好用晒佢啦。 咁你要早啲讲噶嘛？有啲会唔会叫朋友一搭噶？ 唔系咁呢几日咪来回，不停来回咯， 由车河 特登喺度来回西隧。 总之收翻专营权嗰啲就冇咗噶啦。总之喺八月二号零时零分之前，好用晒佢啦，因为啱啱收个稿。 系哇，咁呢个真系大家留意。 系啊，我知道嗰时好多人都会买 coupon 噶，西隧， 因为佢有个 discount， 通常呢啲 系啊 系 啊 系咯。咁啊系啊， 我真系而家先知啊，唔系揸开车嘅人。我唔知道有 coupon 买噶， 好多嘢都有 coupon 嘅， 系咯，即系佢系 冇行开西隧，其实我都冇， 就俾张票佢咁样， 系啊， 系啊， 咁啊平啲咯， 平啲嘅，平啲咯，咁但系而家 越买得多系越平咯，通常都系咁啊， 收翻啊再平啲啦，应该 收翻再平啲啦，系啦，咁啊样嘢都有 coupon 嘅，最大券啫嘛， 系。 是不 是 是是咯同一个原理嚟嘅。 债券。 好咁仲有啲咩仲有 咩正讲正讲。8月6号点样西隧会实施二通行啊。 哦即係先係8月2号呢就攞返专营权。 攞专营权同埋调整收费。 调整收费。 8月6号呢就会实施二通行啦。 哦 凌晨5点钟开始。 咁收返之后都即隔几日就已经去到呢个二通行喎。咁你设施啲架都已经整晒喎咁真係。 应该就已经整晒我冇经过。哦、小行西隧真係。 其实我都好。 真係好少。 我都好少经过西隧。 不过参考返红隧嘅例子大家记得要尽快揀定嗰个行车线。因为你知好似西隧咁样好早就已经拉。 哦係喎係喎係喎。 咁如果你话即係冇行开西隧諗住行西隧嘅咁记得返啦、如果去坚尼地城嗰边呢尽量揀返慢线。咁如果去上环嗰边呢就是中線，咁如果你話即係想上翻個江樂道西天橋咧，去中環北角嗰邊咧，就可以行翻快線咁樣。 係，咁啊嚟緊啦，相信咧，如果係即係要坐西隧交通工具出去嘅朋友嘅話咧。咁我都会选择系的士嘅，因为或者收费嘛。 系嘅，又顺，跟住又应该都少车嘅， 啊、 即系起码揸车嘅我哋都尽量都暂时60蚊都唔会考虑西隧住。 哦，系啦。咁啊， 你搭的士就 搭的士就简单啲咯。咁你三条隧道，如果喺喺西九龙嗰边嘅话咧， 咁 咪直接去咯，唔使特登又哎呀谂住悭多几廿蚊啊，兜一兜 红 隧， 跟住又塞塞咁样， 系啦， 有啲钱。 而家直接咧就喺呢一个西隧嗰度过去，咁就 very good 啦。 系啊，另外东隧咧就系8月27号凌晨5点钟都会实施埋二通行噶啦。 系 就系即系下个月就大家有啲准备， 系咯， 准备功夫。 咁啊好。好啦，全部都用晒二通行啦。 系啊， 仲有大老山隧道系嘛？ 未出，未有时间表住。 系系。 咁、哦、如果你话行东隧嘅，咁如果你去北角湾仔嗰边咧，就行慢线啦；柴湾太古城嗰边就行快线。 嗯。 咁点解要咁早拣定呢？因为其实你一出隧道前，你都可以 cut 线嘅。 系啊。 咁但系就好惊险咯。 系啊。 如果你譬如话行红隧， 早啲稳定自己出嗰个方向会好啲咯。 系啊，认清个方向。 系咯，如果你红隧，你谂住铜锣湾嗰边嘅，哇，你一哇又卡卡卡啦， 跟住入边啲车速又快少少咁样，所以都惊险噶。 系安全系自己嘅，成日都系呢句说话。 系咯，咁如果你话即系安全嘅，咁咪要兜路咯。如果行错线， 哦系啊系啊，呢个都要提。最近多咗好多啲逆线车。 系啊，观塘绕道啊嘛。 系咯， 讲紧。 哦，睇到我心仔都惊惊。 如果我见到我真系吓死。 如果我揸车嘅就突然哇逆线啊！但我第一样咧，我会怀疑我自己先，唔通我行错线？ 应该唔会。 第二咧就会觉得，哇佢有冇搞错啊？咁样嘅。 系佢有冇搞错？ 系，然后就会安全第一，就即刻减慢车速咯。 即刻急停啦。 系咯。 好危险。 急停又惊后边嗰啲拥过嚟啊嘛。 系嘅。 所以真系大家喺入线嘅时候都要小心啲啊！ 睇清楚路牌。 好，唔该晒阿高，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就问一问啊 Vicky 出边系点样啦？咁啊，28度嘅气温啊，冇晒嗰啲咩警告，都应该几舒服系嘛？ 嗯，其实咧，舒服嘅，因为唔再落雨啦嘛。咁太阳咧又唔系话真系好猛烈，咁所以而家嘅气温系 OK， 但系咧就有啲湿啦，有啲潮湿。咁同埋咧，今日个天都光嘅，但系就有乌云。所以大家就记住带遮会稳阵啲啦，即系应该今日咧都会天文台都话会有骤雨啦，喺唔同嘅地区。 系啊， 咁所以带定遮就安全啲，就系咁啦。 系，咁大家准备定啲雨具啦吓。 系啊，冇错啊。其实而家到春天咧，唔知小白 夏天啊，而家 系啊系啊，夏天春天呢啲时间咧，其实唔知你屋企咧会唔会真系有潮湿嘅时候咧，会多昆虫咧？ 昆虫咧都有嘅，不过会谂办法点样去到赶走佢咯。如果唔太多喺屋企，麻烦啊。 佢前排咪又湿啊，又落雨，又晒又热嘅。 嗯， 我想话我屋企咧，因为本身啲狗粮咧系放喺楼梯嗰度嘅， 系， 跟住佢焗到出虫咯。 哎呀，系啊，放嗰啲位唔得噶， 系啊，唔放得啊。跟住之后哇，唔得啊，有嘅时候即刻成包粮已经抌咗佢买嗰啲新，跟住就放晒入屋啦。 吓、啊，啱啊。 嗰啲天嗰啲温度咧，好容易沤虫啊。 嗯。 系啊，咁其实啲虫咧，其实有冇话喺边啲温度咧，系真系最容易出嚟咧？其实都有嘅，即系特别咧，大家都知道哦，我就知道春天咧、夏天咧，最多昆虫就会出没噶啦。咁其实个温度又系点样咧？其实原来去到20-21度左右，即系其实昆虫会喺三月啊至四月呢啲春天嘅时候咧，就会开始活跃噶啦。 嗯。 咁然后喺夏天呢，佢哋就会不断繁殖、不断繁殖、不断繁殖啦。咁但系呢，如果个温度即系环境嘅温度呢系超过咗36度，又或者降低到呢12度以下呢，咁多数其实啲昆虫呢就已经唔会喺度㗎啦，唔会出现㗎啦。咁、有啲昆虫呢就会可能就系会匿埋喺一啲比较温暖嘅地方嚟到过冬啦。咁但系原来呢室内啊，如果我哋屋企入边嘅温度咧系有10度以上，你屋企有冇10度以上啊，小白？ 咁梗系有啦， 应该有啦，系咪？ 系、啊。 原来嗰啲曱甴咧就系、是、最容易活跃嘅时间啦。 哎呀， 即系个温度系啦，嗰啲曱甴咧就会系全年无休。只要你屋企喺10度以上，即系可能佢匿埋咗喺你屋企一个角落头嘅、 嗯， 然后喺冬天嘅时候可能好冻啦，可能几度啦，但系你屋企咧会温暖啲噶嘛，始终可能你有阵时会开暖风机啊咁样嗰啲咧，咁佢哋咧都能够继续生存得到噶。 嗯，哦，咁所以同佢斗挨得冻，咁啊唔使见到佢啦， 都可以试下咁样做，系啊。咁其实啊，同埋啱啱讲开咪狗粮嗰啲虫嘅，啱啱就系讲到去到十度以下啲昆虫唔能够生存嘅，咁如果有啲粮咧。你真係有啲大嘅雪櫃咧，即係村都可能有啲大嘅雪櫃咧，你將成包糧放落去嗰啲大雪櫃入面咧，然後嗰啲蟲就可以死曬噶啦。咁但係、健康起見，即係安全起見，如果真係個包糧有蟲咧，就唔好俾狗狗貓貓食啦。 係啦，咁啊啲狗糧亦都因應住份量啦。如果大家想買嘅時候就食完，最多都係儲多一包好啦。你儲咁多喺屋企。即係啲租又貴，係咪？你不如擺翻人哋鋪頭，你要你先買啦。 同埋天氣有陣時真係預測唔到嘅。 係啊， 係啊，可能冬天可以擺喺樓梯咁，或者擺喺户外，但係其實當春天啊、夏天啊呢啲時間特別，其實香港都越嚟越熱啦，同埋好潮濕啊，儘量都係擺翻入屋度咧，都係比較好嘅。 明啊，明啊，咁你都快啲嚇，唔係狗糧啦，係你個人快啲翻入嚟直播室啦。唔該曬 Vicky。咁啊，天氣方面啊，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初時有幾陣狂風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嘅氣温咧。是32度噶吓，而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属于1至2，咁啊低水平嚟嘅，所以望出去咧空气咧系都唔错噶，咁啊可以大大力嘅吸下啲精神同埋正能量嘅空气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咧，这个环节继续有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去分享嘅。周博士，早晨啊！ 早晨，欧，早晨，大家好。 系啦，继续咧，延续上一集嘅题目咧，就系讲紧一啲咧，长者嘅情绪梳理技巧啦。咁啊，讲咗长者个面向多啲。咁啊，其实上集嘅尾巴咧都有讲一个照顾者嘅面向啦。今集咧特登咧拣咗一个朋友嘅事例啊。有朋友咧，屋企人咧就有呢个失智症或者叫脑退化症啦，开始咧亲人咧每天啊都唔记得做一啲事，其实作为照顾者做仔做女嘅咧，真系扭尽六任，绞尽脑汁啊，乜嘢方法都用过啦，都唔记得，咁难免咧都会好猛憎啊，即系做照顾者好猛自己啊，或者好嬲自己啊，或者咧将个情绪咧就去输出咗俾一个病人啊，咁其实系最。不好嘅一件事啦，最唔健康、唔理想嘅一件事啦。咁不如又透过呢一集咧，去讲解一下，譬如啊，真系要照顾唔好讲到超级特殊需要啊。咁你长者年纪大，除咗机器坏，其实咧个脑转数都转得慢啲啊，开始啲嘢都开始唔记得啦，讲过又唔算数啦，咁样咁啊，家庭嘅争拗都真系比较多少少啊。喺呢个面向，咁周博士交俾你帮我哋分享一下，好唔好啊？唔该。 好多谢阿欧。嗱，作為照顧者特別照顧家人咧，個挑戰係好大嘅。其實現實上最大嘅挑戰咧，係 我哋往往將事與願違啊，將我哋嘅未能夠達成嘅期望嗰、那個失望嗰、那個挫敗感咧，投射喺其他家人或者照顧者身上，鬧個工人姐姐啦，可能鬧阿哥啦，鬧阿細佬啦，你做乜唔理唔嚟探我阿媽，淨係等我嚟，有冇搞錯啊？阿家姐你又霸道等等等等，咁呢個往往係引起好多家庭嘅糾紛衝突或者張力嘅嚇。咁呢個第一個我哋好值得關注，就要留意翻自己個情緒嚇，小心切忌將我哋嘅需要投射咗喺其他人身上，甚至有時候會鬧個即係個長者啦，就話、最衰都係你冇鬼用啊！你喺度搞亂曬啲嘢，啲藥俾你又唔成日掟落地下，黐線！我而家唔理你啦咁樣。咁呢啲又係我哋好值得去留意翻自己嘅。咁特別喺度，我想講咧，就係好多時照顧者，我哋其實最難處理或者最值得去關心，就係我哋嘅內疚感啊。就好多時我哋帶住一個拯救者嘅心態，好想能夠滿足曬爸爸媽媽佢晚年嘅需要，而當滿足唔到、做唔到嘅時候咧，我哋自己會內疚啊。嗰日唔記得咗叫佢食藥啊。要陪佢睇醫生，我冇時間陪啊！點知佢落街就跣親咗啊！都係我衰啊！我害死佢啊！等等等等，嗰、那個內疚感可以係好沉重，令到自己係癱瘓冇曬力量嘅嚇。咁、所以係作為一個照顧者，好，我覺得照顧者最重要，首先要照顧嗰個人就係自己，要照顧好自己嘅身心健康，量力而為，量力而為嚇。首先要處理就係剛才講嗰個拯救者嘅心態嚇，我哋冇辦法去拯救另一個生命，我哋冇辦法去令到另一個生命幸福快樂。是否幸福快樂係佢自己嘅選擇，所以我哋盡我哋嘅能力範圍之內做咗我哋該做嘅事就 OK 啦。將對方嘅生命俾翻佢，交俾上天，係嘛？即係世上只有三件事：我嘅事、他的事、天的事。即使嗰個係我爸爸媽媽，佢嘅生命都係佢嘅。佢有佢生命嘅藍圖，佢有佢生命嘅軌跡，我盡曬力去愛佢，佢都可以有腦退化症，佢都會有一日會離世，即係佢腦退化，佢嘅離世唔係我嘅錯，因為如果我哋孭埋其他人生命責任咧，我哋就有一種幸存者嘅內疚 ，survival guilt， 即總係覺得自己唔應該幸福快樂啊，自己唔好啊，自己冇用啊，咁一投射出嚟咧，就會變成對身邊人嘅攻擊啊！阿老婆你做乜乜乜乜，老公你做乜唔提我乜乜乜，你做乜唔肯陪我乜乜乜，咁就變咗自己好，唔單止自己燥底啊，亦都令到身邊嘅人好辛苦啊！咁所以我反而第一樣想講嘅就係呢個照顧者嘅心態同埋佢自己嘅心理狀態要比較健康，切忌做拯救者啦，亦都小心會唔會投射咗自己某啲期望需要喺家人身上咧，尊重屋企人，佢哋有唔同嘅心態或者對照顧唔同嘅理解嘅，即係譬如阿家姐可能覺得要每日見阿媽嘅，或者阿哥又唔係咁睇嘅，覺得唉即係好佛系嘅。咁我哋唔需要即係逼每一個人都接受我哋嗰種治療或者照顧嘅方式咯。如果唔係會引起更大嘅問題咯。咁呢個我係即係我都好值得我哋關心。阿歐你覺得點啊？ 頭先周博士一路講咧，我有一個又想回應少少啦。其實嗰個內疚感咧，你話哇壓到自己咧好無力咧咁。其實喺每段關係入面咧，當你嘅內疚感油然而生咧，其實咧最麻煩就係呢一樣嘢，即係內疚咧係可以撼動好多。我記得咧，即係同周博士做呢個環節咯，都接近年幾兩年啦。即係你每次講到內疚呢個課題咧，你都係覺得呢個係棘啲噶，係唔容易搞得到噶，係咪啊，周博士？ 係啊，嗱，依度我講幾句啊，內疚可以講十集啊。 係啊，係啊，係啱啊，啱啊。 第一。內疚是人類核心情緒裡面其中一個最摧毀性的、最災難性的。當一個人內疚的時候，他會不容許自己幸福快樂的，而往往他自己不自覺的。而當一個人持續有內疚，他會有很多無以名狀的病痛，甚至令到自己有 cancer 的。一個人如果長期有內疚，會有很多身心症的症狀，即那些病痛不是來自身體，身體的功能五臟六腑冇問題，但佢嘅情緒會令到佢有各種皮膚病啊，或者腰酸背痛啊，各種嘅問題。所以內疚係一個我哋好值得關心嘅課題嚟嘅，亦都係傳統中國文化幾千年來其中一個好突出嘅一個嘅症狀啦。我簡單講就是因為我哋傳統係家天下家文化，即係 没有天乃有地，没有地乃有家，没有家乃有你，没有你乃有我。苏芮那首歌，就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孭了整个家族的责任，每一个人都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即家族的形象面子大过天。所以当父母出任何问题，家族出很多问题，我们很多时候会孭了不属于自己的情绪，其实孭了属于家族的情绪，孭了属于爸爸妈妈的情绪。甚至很多人比较常见是很想拯救妈妈，当见到妈妈不开心，见到爸爸妈妈小时候可能被爸爸吓，或者妈妈受到一些情绪的暴力等等等等，我们很想拯救妈妈，而当拯救不到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内疚。咁、当然唔只係局限于妈妈，而呢份内疚呢挥之不去，可以令到我哋好沉重啦，好冇力量啦，总係觉得我唔够好啦，甚至觉得我係衰人啦，然后不断做好多补偿性嘅行为啦，不断去补飞啦，但係个做几多好嘢，做几多慈善都冇用嘅，因为个出发点唔係爱，而係内疚，而係补偿。永远都觉得自己唔够好。咁、呢种能量呢会令到自己好冇力量啦。咁同埋係好好扭曲啊，成个人甚至会虚伪啊，扮到好慈善，扮到好伟大，飞身扑出去照顾晒屋企人，又最后自己就会 burn out， 自己就会情绪即係崩塌，自己冧晒出身体问题，甚至想自己冧档，觉得我要阿妈咁惨，阿爸咁惨，我唔会俾自己幸福。阿爸阿妈惨，如果我幸福，我係不孝，我係忤逆。所以是令到自己受到伤害，令到潜意识去惩罚自己，攻击自己，所以容易有病痛，容易 有意外，容易被人呃钱，甚至想被人，即有一些 很负面的，好甚至灾难的事发生，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恶性循环，是一个很可悲的一件事的。所以我多次表达，内疚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重视的情绪。好吗？我暂时停一停，听下 O 觉得点？ 系啊，我觉得又要开多个新篇章去讲下内疚呢一件事啊，即系关于 guilty 咧，点样影响住我哋嘅日常啦。系啊，你喺工作嘅环境可以有内疚，你可以喺家庭嘅环境有内疚，两性关系嘅环境可以有内疚啦。咁啊，即系往后嘅集数啦，睇下我哋咧又试下覆盖呢一个嘅情绪层面好唔好啊？但系今日时间所限咧，同周博士讲住咁多先啦。咁啊，早上咧非常。多谢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啦。下集再同你倾过好嘛？唔该，周博士，拜 拜。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联社引述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将会在八月初在红海港口城市吉达举办由乌克兰组织的和平峰会，寻求解决俄乌战事，但是俄罗斯未获邀参与。官员透露，参加峰会的国家包括乌克兰、巴西、印度、南非等。美国拜登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预计亦都会出席。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确认会谈将会在沙特举行，但是没有透露具体的地点。他又说，乌克兰提出的和平方案包含十个基本要点，不单止会确保乌克兰的和平，还会建立应对世界未来冲突的机制。《华尔街日报》首先报道峰会消息，指会谈将会在8月5至6号举行，有大约30个国家参加。黎巴嫩南部城市西顿附近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发生武装冲突，造成至少6人死亡，30多人受伤。难民营内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和伊斯兰主义武装分子在星期日凌晨爆发冲突，并且持续到晚上才平息。冲突造成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一名指挥官和4名成员以及一名其他派别的武装人员身亡。当地传媒报道，难民营外一些房屋被榴弹击中，另外有一名士兵被炮弹碎片击中受伤。黎巴嫩看守政府总理米卡提呼吁巴勒斯坦领导人帮助恢复难民营的安全，并且将肇事者交给警方依法去处理。 並且係將肇事者係交俾黎方依法處理。佢又呼籲巴勒斯坦各派別尊重黎巴嫩嘅主權同埋法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沙头角公路马尾下段近住马尾下村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一大车多，经过要小心。另外，现时文锦道口岸系已经恢复北行货运通关服务，原经由文锦道前往深圳持有文锦道有效封闭道路许可证嘅跨境货车，需要恢复行经文锦道口岸出境前往深圳，大家要留意翻。提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路面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喺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智乐花园车多，龙尾喺新墟。封路情况，将军澳的环保大道有道路工程进行，去返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至环澳路之间部分的慢线需要封闭。另外，在油麻地的海皇道，由于路陷，去返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都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至于较早前在长沙环大南西街的爆水管已经处理好，大南西街介乎长义街至长顺街之间全线是已经解封，交通回复正常。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消费券在手，大家齐出手。八达通用户一嘟就用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用户用手机应用程式就得，用电子支付方便又易用。食、买、玩，本地门市同网店都用到。注意限期同余额，记得用晒佢，开心消费，带动经济，去消费券计划网站睇下啦。 二台话你知， 喂，好耐冇见啊嘛，近排你忙紧咩啊？ 毕业之后都未谂到做乜好。你有冇咩好介绍啊？ 不如你考虑下参加劳工处嘅展翅清健计划啊！呢、这个计划专为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青年提供全面嘅求职平台，而且由4月1日起，学员仲可以透过个案经理拣选同埋报读合适嘅雇员再培训局课程，包括为青年专设嘅青年培训课程。 好似几啱我喎、 合资格嘅学员。经计划入读同埋完成雇员再培训局，又或者展翅清健计划嘅培训课程，出席率达80%或以上，仲可以向计划办事处申领培训津贴。视乎培训课程嘅类别同埋节数，学员每日最多可以攞到241元嘅培训津贴噶。 可以试下、等我即刻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同埋佢哋嘅 Facebook 专页，仲有 Instagram 账户 yetp.labor.hk 了解多啲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磨利。 话你知， 小朋友放暑假，我同太太都要翻工，冇人照顾小朋友，点算好呢？ 我知有啲公司会安排翻工放暑假措施，打造家庭友善工作环境， 即系带埋小朋友翻工，又有托儿空间，就系、是、三赢。 三赢系指雇主、员工同小朋友都系赢家。 密切留意晨光第一线，家庭友善在职场， 家信守一生。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隆重举行， 港台电视32会同大家全程直击， 一起见证国家队 同埋港队嘅奋斗时刻。 港队选手邀请你一起为佢哋打气。 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提撑港队夺佳绩， 提撑港队夺佳绩， 加油！ 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7月28至8月8号紧贴港台电视32。 画笔是描绘美好的工具， 这个世界是很美妙的，好像个夜空一样的浩瀚，没办法是了解到所有的一切，但是我们每个人就好像天空上的星星，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发光的很独特的一面。 星期日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文教组节目美画人生，主持黄子瑜邀请香港美协副主席廖井梅分享他的美画人生。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啊，今朝 spot 到你，小白 spot 啲乜嘢先啊？吓， 梗系即刻睇睇成都世大运会嘅奖牌榜先啦。咁、其实第一咧就系中国啦。咁啊，13面金，咁啊4面银牌，3面铜牌，就总数咧20面嘅奖牌噶吓。咁啊喺第一位嘅，咁啊都有少少遥遥领先嘅。因为嗱，我哋13面金牌啦，第二位咧就系日本9面金牌嘅。咁至于你话其他国家，包括咧韩国咧就8面金牌啦。咁至于再数到落去第六嘅时间咧，会见到就系中国台北啊，咁啊1面金牌啦。嗱，中国澳门咧就1面金牌，咁啊中国香港咧就亦都系1面金牌嘅，但系香港咧嗰个嘅叫银牌同埋铜牌嘅数目咧就冇其他咁多咧，咁啊暂时喺第9位嘅，但系成绩都算系相当之出 好叻啦 ，top ten 啊，系咪先 ？top ten 啊，咁啊其中有一啲即系都值得讲嘅咧，就系例如系喺我哋中国香港代表团啊，星期日咧就出战啊，唔同嘅运动项目啦，咁啊其中咧亦都系啊凭住咧就系武术方面啊，咁啊攞到好嘅成绩噶，包括咧就系凭住咧就系沈晓瑜女子嘅枪术啦，以及咧就系许德恩男子嘅太极拳嘅项目噶。咁呢啲咧其实都系我以前即系细个不嬲都系睇，哇香港都有人练习噶，咁但系一直以嚟咧就觉得以前细个就谂住用一个玩乐嘅心态，但系今时今日咧香港武术方面啊，唔单止就系讲紧系中国传统嘅武术啦，空手道啊或者系其他嘅道术咧，都一样成绩越做越好，已经变成有一个兴趣咧，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可以系同其他国家甚至乎唔同队伍较劲嘅一个运动项目噶。 系啊，咁希望咧一班大学生们咧，咁啊为到香港咧增添更加多嘅奖牌啦。奖牌咧好似咧钱咁啊吓，冇话嫌少嘅。 咁梗系啦，越多越好添啦呢个。 嗱，冇错啦。咁我就聚焦除咗呢一个咧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之外咧，仲有睇呢个剑击世锦赛啦。咁香港嘅花剑团体赛咧首度夺季啊，即系攞到呢个铜牌咧，系香港历史入边咧 最好 嘅。系啊，因为你睇翻嗱，国家队又攞第一啦，第二咧就系日本，日本又浪客剑心啦，系咪先？ 香港就输咗俾 系啦，就输咗俾日本啦，系啦，就输咗俾 浪客剑心， 输咗俾浪客剑心，咁都明白嘅。但系咧，你会见到咧，张家朗咧守尾门咧反胜意大利咧，先可以晋身四强赛啦。咁跟住咧，对系对边队啊？对美国队啊，系成个世锦赛入边咧都算头号嘅种子队嚟嘅。 系啊， 竟然香港队咧可以咧从后居。想咧打到个好比赛咧，攞到呢个季军咧，真系令到咧一众啊，即系剑击爱好者咧为之振臂高呼。嗱，头先小白你讲咧话叫做武术咧，香港咧攞牌越嚟越多啦，咁样，但系调翻转头咧，剑击咧亦都不甘示弱。 系啊， 自从咧阿剑神咧张家朗 攞金牌之后， 攞金牌之后咧， 出面嗰啲剑击学会收贵咗好多啊。 呢个家长就明白啦。与此同时就是好似真係越打越好喎、 嗰个气势啊， 同埋你可以同 个信心啊 其他嘅国家去较劲。 勁喎， 係啊， 即係前三喎，依家香港打劫嗱，世界錦標賽係咩概念咧？你當劍擊嘅世界盃咁先算啦。 嗯， 雖然佢年年都打世界盃，一年四年踢一次，咁但係世錦賽你攞到第三咧，就算你個世界排名唔係即係中國香港唔係世界排名第三咧。 嗯， 都是在今年度咧，起碼你都是第三嘅， 係 即係可以咁去量化， 即係全即係整體性嘅 ranking 嚟講，世界排名咧都會提升嘅。 係啦，所以真係哇，好開心啊！即係近排香港咧都係喜事好多啦，喺個體壇嗰度。咁啊，與此同時，譬如游泳世錦賽咧，咁啊何詩蓓之前咪攞牌嘅， 係啊， 咁亦都帶領住咧港隊嘅女子四乘一百咧，咁啊打破咗香港成績啦。咁啊有啲咁嘅露面嘅泳手亦都有出現啦，包括我哋熟悉嘅歐海純啦，咁啊歐海純都。第一次游背啦，负责游背嘅欧海纯咧，以1:00.75完成咗。 嗯， 1:00.75咪好耐，欧海纯都冇游过一个成绩咯。 系， 所以集训真系有成果噶。即系有阵时咧，叫做选手啊或者球员咧，都有高潮同埋低潮， 互相影响啊。即系特别大家睇到何诗蓓嗰个实力之后咧，同埋佢攞出咁多奖牌咧，将佢呢一个嘅气氛啊，或者佢练习嘅方式啊，甚至乎微调咗好多香港嘅选手之后， 带到俾团体嗰度咯。 系啊，冇错，呢个咧系好正面嘅一个影响嚟嘅。咁当然继续希望有呢一类型嘅正面影响啦，剑击又好，游水都好，武术都好，其实发觉咧，即系越嚟越多好嘅成绩出嚟咧，咁啊，都系亦都真系有。赖住大家努力噶吓，咁我哋即系一般广大市民嘅支持咧，亦都系绝不或缺啊！ 系就系负责睇啦， 系啦，负责打气啦。 你话呢个香港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咧喺成都举行呢一个咧，咁其实即系我哋港台电视32都全程有帮大家跟进住嘅，咁希望大家即系有阵时啊，即系喺屋企啊 high 紧 T 啊，或者即系夜晚黑啊做完嘢啦，休息之前睇半个钟一个钟头电视，可以睇下港台电视32啦，你会睇到更加多唔同嘅体育项目啊，认识下一啲新嘅香港队。嘅成员，因为讲真，佢哋代表香港做大学生队咧，之后咧都好大机会咧入翻我哋正队噶啦，即系打翻做翻香港队嘅成员噶， 系 啦， 都系嗰一批人嚟嘅啫，精英运动员都系嗰一批， 冇错， 唔会无啦，我入咗入去做精英运动员噶嘛， 系继续有好嘅成绩啦， 系啊，咁但系如果你话喂我好怕喐嚟喐去嘅，咁如果坐喺度嘅，可唔可以参加呢啲运动项目啊？可以嘅，大家千祈唔好忘记咧，喺亚运啊有第一次咧就系电竞啊。电竞呢个项目咧，咁啊喺第19届嘅亚运会，嗱9月23日咧就会喺杭州嗰度咧就举行啦。今次电竞项目咧就第一次成为咗亚运会嘅正式嘅竞赛项目嘅，咁啊亦都咧就系被列入咗去呢个嘅叫做国家奖牌榜啊。咁啊预计咧会产生7面嘅金牌嘅，即系呢个项目咧会有7面嘅金牌嘅。咁啊参加嘅选手咧，其实几个月之前咧亦都越嚟紧张啦。嗱，而家都已经系几个月之前噶啦，咁已经咧系开始一个叫做闭封闭式嘅集训。即系日打夜打， 有 好多梦，好多人梦寐以求啊！日打机夜打机 啊！小白，你讲开呢个咧，真系要讲多少少，因为呢个除咗有中国嘅主场之利啦，因为喺杭州打啦，呢个杭州亚运，即系电竞方面啦，其实咧个游戏开发商咧。都是中国的企业来的。咁我上市公司我费事讲啦。咁所以呢有天时地利。人和唔和呢就要睇九月中开始打你先知道。因为其实电竞选手都好讲个心理质素。 嗯。 是啊，咁所以即係喺个训练嘅途中，即係小白头先讲到呢，就即係比较少啲喺呢个环节讲电竞啦。咁可以同大家提及下，其实一个电竞选手嘅训练呢，每一日呢大概要用呢14个钟头到啦。咁朝头早呢就做一啲叫做肌肉嘅锻炼啦，第二咧就系做啲大氧体能嘅锻炼啦，因为可以咧无间咁样打4-5个钟头咧，其实个体能消耗都好高嘅。 即系正如啲 F1 选手，点解佢自己一个人啊，即系都会练体能，日跑夜跑。 系啊， 因为佢揸架跑车，佢冇体能就揸唔到。 系啊，因为你扭个肽咧，嗰唔系咁简单噶。 系啊，唔系一般风油肽嚟。 系啊，同埋咧，你好似咧戴咗4个 mask， 如果嗰阵时 covid 嘅时候，你试下戴咗4个好厚嘅 mask 去呼吸咯。咁你每一吸一啖气咧，用个力度都要用好多噶嘛。 低 分嘅选手就系咁啦，咁嘅环境底下去作赛啦。咁所以即系电竞选手，其实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 training 模式嘅。咁其实你上去啲社交平台啊，打翻电竞选手的一天如何训练咧，你就会知道咧，唔系斋打机嘅。 所以即係我哋有陣時覺得日打夜打係好正啊，其實佢哋嘅訓練模式一定比我哋朝九晚五翻工咧辛苦好多。 辛苦好多。咁啊，國家隊嘅電競選手就喺上海嗰度咧就集訓緊啦。咁佢哋都話到咧，即係能唔能夠發揮到穩定啊，同埋最主要就係點樣咧？就係隊友之間要有個默契。同埋每一位選手原來都有個特質嘅，真係好似我哋打機或者睇動漫咁樣，每個人咧都有佢自己嘅特質嘅，佢係長處嘅，要喺呢個比賽入邊咧就完全發揮佢哋嗰個長處咧，咁啊先至可以令到嗰個質量提高，質量高咧先至可以攞到更加多嘅分數，咁啊幫助國家隊攞金牌。 係咁啊，希望到時大家可以咧，即係喺杭州亞運去睇下人打機啊， 係啊， 好開心。好，轉個角度同你跟進一下啲轉會窗啦、轉會市場嘅消息啦，咁啊好多咧名宿咧或者踢到自己咧。事业如日方中嘅球员咧，开始咧真系去沙地阿拉伯啦吓。咁、有几队波咧个组军都好疯狂啦。依家譬如你又会见到有斯朗啦，跟住咧你又会见到奔斯马啦，跟住咧啱啱有个纽卡素嘅前锋又签咗去同阿发明龙一队啦。跟住我唔讲唔觉咧，原来发明奴原来过咗去沙特踢咯，已经 整整地过咗过去啦。 系啦，我以为仲系踢紧里基啊。咁嗱，呢啲转会嘅市场，哇，真系瞬息万变。与此同时，你见到咧，其实国际万物嗰边咧就越嚟越早得多啦。即系美职联嗰边咧，就美斯嘅带动效应底下咧。好多劲人都去咗美职联踢，个个都同美斯做队友， 美斯又即系又开心咧，喺 同埋美斯件波衫咧卖到印都印唔切啊！ 系啊，我估唔到佢都几衬粉红色噶， 好似话今年粉红色系好 当道，无端端变咗。 嗱，我真系唔识啊，呢啲术数嘅嘢真系唔好问我，即系都系啲人系咁讲下讲下，听啊，你听就听啦。讲真，一个咁劲嘅球员去到边间球会，嗰间球会都会迎你上将啦。 咁梗系啦，梗系啦。 好啦，讲埋呢两位嘅球员啦，一位就系卡文尼啦，咁啊，卡文尼都系一位我自己好尊重嘅乌拉圭球星啦，咁啊，即将转投呢个小保加吓，咁另外咧，南美嘅球队咧都会增添一啲战将，包括旅游达人之称啊，詹士洛迪古斯啦，咁啊踢嚟踢去都唔知踢咗啲乜嘢，咁啊加盟呢个巴西圣保罗啊，嗱重中之重要睇呢一个啊吓，咁啊有一位球员咧有机会啊用最高嘅身价咧去入魔即系红魔鬼曼联啦，将会以咧7.2亿啊嘅转会费咧收购呢个贺南特，嗱贺南特咧唔系夏南特， 两个人嚟噶， 夏南特咧就系 曼城嗰个。 布欧啦，即系如果用我哋平时你睇开波，你就知道我讲边个啦。咁样近排，琴日咧就喺南韩踢热身赛啦，就输咗俾马体会嘅嗰位嘅球星啦。 即系咪挂住影相？ 唔知道啦。 嗰张相， 佢谂住去 几百万个 like， 可能谂住去到嗰度有 backping 啦，但系发现 backping 仲开紧巡回演唱会啊，可能夏兰特都啦。嗱，讲紧呢个贺兰特咧，就系意甲啊。阿特兰大嘅一个球星嚟嘅，咁啊呢位20岁嘅前锋咧，可以话系咧，曼联嘅领队咧，坦克格咧，呢个孤注一掷嘅一个注码啦。其实咧今年咧曼联嘅收购都多啊吓，咁之前都有你同大家讲啦，4.7亿咧就收购咗门将咧奥拿拿。嗱，奥拿拿咧，其实啊啲传波同埋短传都踢得好好，但系咧佢手窿嘅手都唔好，俾皇马。叫做2-0咧，热身赛搞掂咗。 佢企喺度喐都唔喐嘅，即系你扑下个观感上都会好啲。 系啦，但系 喐都唔喐，啲传媒就会写系咪连波都睇唔到咧？ 真系唔知啊吓，咁啊仲用咗咧6亿咧买咗呢个美神蒙特啦，咁样咁啊今年都用钱用得多啊，希望咧嚟紧咧8月。十几号啊，就英超开锣啦吓，咁啊曼联都有机会有啲好嘅成绩啦，咁啊各个英超军团咧都组军噶啦吓，咁啊往后再同大家跟进多啲唔同嘅英超资讯啦吧。 Kelly 陈慧琳有呢首作品《谈情的价值》。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Vicky、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Vicky。 问下两位拍档啦，去旅行嘅时候，你哋会系中意 hand carry 定系都会带多个夹，定系还是啊唔系嘅？我 hand carry 过去，然后咧喺嗰边先买个夹，再买啲手信翻嚟咧，你哋会点选择？ 我中意 hand carry 噶，其实同埋平啲，好贵依家旅行，即系行李箱嗰啲啦，即系嚟紧都有啲公务 要飞，一家嘅时候咧， 跟住好彩用公司钱飞咧就可以加，如果唔系你正常加咧、加到500多蚊，张机票咧其实2000蚊嘅啫，但你加行李咧加500蚊，即系加咗你张机票嘅1/4价钱， 系真系按照住嗰个重量，咁其实啱嘅，咁重量即系直接影响咗嗰个燃油个消耗啦， 系嘅， 咁我机长次次一睇个 report 嘅时候，大家明啦，即係之前都出現過新聞，就係個機長要人落機嘛，因為太重。 幾時有電能飛機咧？你估呢個世界 都應該不遠嘅、可能已經發明咗噶啦。 跟住佢都會同你講，其實電能飛機咧都要用電嘅，所以咧 佢電如果佢上到太空嘅時候，咪直接用太陽能咯。唔係太空，即係上去呢、這個高1000米、2000米就咪吸太陽能。如果做到咁啊，最好啦。 我都係咁樣覺得 嘅。最環保啦， 咁就冇得收燃油附加費 啦。 係啊，因為個名都唔可以叫燃油附加费嘛， 太阳能费啊， 唔系呢个讲下笑啫，系小白你咧，你攞唔攞行李啊？ 我都系中意咧两手揈揈嘅，即系唔系话真系等行李等得好耐，我好怕，而系觉得咧你喺一个即系自己去旅行嘅时候，仲要仲有个夹你拖住咧，我觉得冇咁舒服。我中意两手揈揈多啲，孭住个背囊、都唔使好大就出发咁样。 系，我都中意孭背囊。 系啦， 方便啲啊， 方便好多。 我呢啲细细粒粒咧，因为矮小啊嘛。如果我孭背囊咧，行系方便啲嘅。如果有咗拖住个夹，可能啲夹又重咧，咁就有啲麻烦。 系咯，拖拖下，你谂下个 lift 即系唔系个 lift 嗰个夹个辘咧。一缩咗嘅话咧，你越拖越猛啊！ 系啊，去到啲沙地啊，棘住棘住 咁样， 系咪啊？点解咁问啊？ 系啊，因为咧，我最近咧发觉咗有一样嘢咧，就系原来只要我哋 hand carry 或者我哋孭背囊咧，都可以出发得到。你可以唔需要带任何嘅衫就可以出发得到啦。 咁奖 系啊，因为原来有国家嘅一啲航空公司同埋一啲嘅运输公司合作咗咧，就系只要你一个月前上嗰个网址嚟到去订购啊，譬如我出发两个礼拜，我就可以去租衫。 然后啲衫就直接寄去嗰间酒店。 系、哦。 咁同埋方便噶、哦，因为我又上到嗰个网咧，就帮大家睇下啦。佢有唔同嘅款俾大家睇嘅，有唔同 size 啦，有一啲休闲服啦，有一啲可能系要正统啲西装啦、哦，都有得租、哦。 哇、哦，呢、這个几好、哦，因为有阵时咧、啊、有啲叫公务嘅 meeting 咧，咁、你真系好难要将成套西装摆落个箧嗰度 啊 嘛。因为嗱，我哋想象咧，香港人八成喺度去旅行嘅，两成咧即系公务啦。但我有啲朋友咧都成日要跑公务咧，要着到西装不停咁样，佢都话好棘噶。有阵时你飞一转呢啲咁嘅叫做商务 meeting 咧，咁你可能带三套西装，你冇理由日都着住同一套噶嘛，你可以换下套 tie 咁。但系去啲天气热嘅地方，其实你恤衫都要带多两件，咁你要烫咧去到当地 西装惊佢潮。 所以呢一樣嘢好啦，佢會幫你燙埋，跟住勾入去個酒店俾埋 你 啊！你 呢個地方，但係咪地區局限嚟？ 地區局限嚟嘅，係因為一啲某一個國家嘅航空公司咧，就話其實點樣想推行呢樣嘢咧？一嚟就可以啲衫可以環保啲啦，長用啲啦；二嚟就係啱啱小白又講啦，就係有一啲燃油環保啲啊，因為你多一 kg 嘅嘅行李咧，其實嘅飛機用嘅燃料都會多咗噶嘛。咁當我哋少咗嘅時候，入邊嘅重量冇咁多嘅時候咧，咁咁就好啦，即係環保啲得嚟咧，我哋又可以假設我去到嗰度，譬如假設我真係有夾帶過去啦，吉夾嚟嘅，我就買手信都買得多啲，又唔驚要放好多衫。有陣時冬天你要帶衞衣，其實一件都幾牙位噶嘛。係咁，我覺得呢一個幾好，同埋佢可以好在咧，就係唔一定要同一個酒店去還咯，可以喺呢一個酒店攞，下一個酒店還都 OK。 好似啲充電器咁， 最好便利 店 可以還啦， 便利店可以還。 咁我覺得幾好呢個。 但係時成日都滿曬啊，便利店嗰個。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8:12啊，直播室入边咧，阿 O 咧就揾嚟今日嘅嘉宾啊，有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金股汇嘅大事件。温生早晨啊， 早晨 啊 ，O 系啊，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啦。嗱，上个礼拜咧就有三大嘅央行议息啦，分别系联储局啦、欧央行啦、日本央行啦，相信大家都知道啦。议息嘅结果系点啦？咁联储局同埋欧央行咧就分别咧加息咧25个基点嘅，咁啊。日本央行咧就调升咗咧10年嘅国际孳息率咧嘅限制水平，咁啊好似都方方面面都有啲新嘅跟进，咁啊一次过交晒俾温生帮我哋分析啦，唔该晒你， 嗱，冇錯啦。嗱，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唔理聯儲局又好啦，或者歐央行又好啦，咁都發放咗兩個好重要嘅信息出嚟嘅。咁首先咧，兩間央行咧喺個議息會之後咧，都嗰個聲明咧都可以話異常一致嘅。咁都指向咧喺議息會之後咧個加息跟住嚟加唔加息咧，好視乎咧佢哋都話咧當時嘅個經濟數據而定。咁、那個合拍程度咧令人質疑咧，就話兩央行咧似乎咧係有某程度上嘅默契嘅，但如果真係有默契嘅話，咁啊點樣樣咧？咁我覺得意味着咧，就話歐美嘅息率嘅變化咧，日後咧都會係相對一致嘅啦。即係如果一齊加息就一齊加息，如果一齊唔加息就一齊唔加息。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我咧可能個息率咧再難對呢一個歐元或者美元嘅匯價咧帶嚟啲咩嘅變化嘅。咁啊，其次嚟講嘅話咧，兩央行咧即係歐美 美两间央行咧对未来嘅货币政策咧都显现出模棱两可嘅取态嘅，俾人嘅感觉咧就似乎咧欧美嘅加息周期咧都几近尾声嘅。嗱，至于日本央行咧，上个星期五嘅议息会咧的而且确有一定嘅惊喜嘅，咁佢就将十年债嘅孳息率咧嗰个严格限制嘅上限嘅水平咧就由原先嘅 0.5% 咧就上调到 1% 嘅。咁啊，虽然日本央行咧就依然咧就以 0.5% 咧作为十年债嘅孳息率嘅参考价，即系意味着咧如果有需要嘅，日本央行可能会喺 0.5% 嘅水平咧系对十年债息作出干预。咁但系随住呢个政策嘅改动咧，多少意味着咧就话日本央行咧将会容许十年国债嘅孳息率咧有更大嘅上升空间。咁而今朝早亚洲市场我哋都见到啦。日本十年債嘅孳息率咧，就已經係攀升上去咧，係0.55% 嘅挨嘅0.56% 嘅水平嘅。咁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就大家要留意住啦，因為咧，如果日本真係去收緊佢嘅貨幣政策嘅，咁可能咧會令到個日元嘅匯價咧係有機會走強嘅。咁同埋咧，亦都可能會令到資金咧有機會走翻去日本咧買國債啦，令到咧美債咧可能咧會受壓。咁呢啲嘅因素都要大家留意住噶。 好啊，咁今个礼拜嘅焦点所在咧，去翻澳洲咧，同埋英伦银行个议息，更加有呢个美国嘅就业报告啦。咁啊，一切嘅叫做事件发生，你又点观察咧，温生？ 睇翻今個星期嘅市場嘅焦點啦，咁我覺得如果你關心內地嘅投資者咧，就今日稍後咧就官方將會公布七月份嘅採購經理指數啦。咁我哋記得六月份其實嗰個製造業嘅採購經理指數喺內地咧已經係去到49嘅指數點，咁即係顯示咧內地嘅製造業已經係收縮之中噶啦。咁而家我哋睇下咧就七月份嘅情況係點樣咧？而家市場估咧可能會進一步即係會下降嘅個數字，咁就要留意住啦。好啦，咁另外咧就睇翻歐美啦，嗱歐美咧就喺今日下午本港時間5:00咧，歐元區咧就會公布佢哋嘅七月份嘅通脹數字 CPI 嘅通脹數字。咁而家市場估咧呢個數字咧將會由六月份嘅5.5%嘅年通脹率咧就降到去5.2%嘅。咁如果屬實嘅，呢個係一個小降幅嚟嘅啫，咁可能會令到歐洲咧個通脹壓力咧依然咧係難於消除嘅。咁去到星期五嘅，咁當然就有美國公布嘅七月份嘅就業報告啦，咁雖然話咧就聯儲局咧7月27號咧先至加咗利息，咁但係咧因為咁遲先加息咧，就好難反映到喺七月份嘅就業報告身上嘅。咁但係咧由於個失業嘅就業即係之前市場早就預計咧，就聯儲局係會有加息嘅舉動啦，咁所以亦都唔排除咧七月份嘅報告咧某程度上都可能反映到個加息嘅因素。咁我即管睇下個情況係點樣。而家市場估咧個七月份嘅失業率咧就維持喺 3.6% 不變啦。咁至於個新增職位咧，就有機會係增加190,000嘅。咁如果屬實嘅，雖然冇錯，較六月份嘅209,000係要少嘅。咁但係咧，嚴格嚟講咧，都算係一個良好數字。咁同埋值得留意嘅，當然就係今個星期有兩間央行議息啦，分別就係澳洲央行同埋英倫銀行啦。咁澳洲央行大家都估計佢係維持所有貨幣政策不變嘅啦。重點睇咧就係睇下咧就係佢哋會唔會暗示个加息周期见顶，咁而英伦银行咧，而家市场估咧佢加息，今个星期加息，喺星期四咧嘅议息会加息，25个基点，基本上系市场嘅共识嚟噶啦。咁由于英国嘅通胀都系好高企啦，7% 楼上啦，咁所以而家市场估佢睇下佢会唔会系暗示会加息加到6厘嘅个位置啦。咁所以就呢啲都系今个星期我哋要留意嘅因素嚟噶。 咁投资者都要方方面面咁去观察啦，多做功课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温卓培先生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多谢温生，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咯。 OK， 拜拜。 人穿。雪抗浪是孤身的旅行，镰仓清幽的古刹难独自修行，存在感内心总不足够，热恋逐尘，游历四方找美满人生，期望记忆清晰不见云，罗马石柱石 像是沧桑的老人，尼斯碧海虽广阔，难自在放任。宁静中反复彻夜安眠，直到明晨。如梦似醒，怎看透人生？谁愿会因善忘而解困？若你与我那天结伴同行，还有勇气放开感情遗憾，别了你远去，剩低伤感，痛恨无力为你治理伤痕。沿途望天空，或许会渐暗，习惯孤单，全因伤了心。一声再见，犹如在说谎，不知可会再。走近，伦敦搭上铁路，未见挥手送行。至于爱恨，无力感堆积岁月漫长，若风未曾留住了身躯，以致情感留下半生的遗忘足印。若你与我那天结伴同行，或有勇气放开感情遗憾，别了你远去，剩低伤。一声再见，犹如在说谎，不知可会再走近。 8:22，杨千嬅无虚无来。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喂，今日讲下呢个优惠咧，就嚟到呢个旅发局啊吓，咁啊，乐聚维港嘉年华啦， 系 唔经唔觉咧会去到咧嚟紧嗰个礼拜六日咧，就系最后啦。咁希望今次搞得好啊，嚟紧仲有得搞啦。呢啲海边嗰啲唱下歌啊，俾啲激光你睇咧， 几好啊，又吹下海风， 系啊， 唔错啊。 即系做本地人，即系香港人咧，睇到咧固然只系开心啦。咁啊，题外话讲少少，琴日咧未有。好多朋友去咗咧呢个愉景湾嗰度嗰个音乐节嘅， 我 全个面书同埋 IG 都系被 洗版。 其实我琴日有少少想出去嘅，但系咧我想出去嗰下咧就突然间咧屋企附近啦就落劲大雨，跟住我就唉唔好啦，咁你去沙滩玩，跟住又落雨咁样，点不知咧气氛十分高涨，系咪先？有好多叫歌手朋友都有演出啦，咁啊有。 你哋啲妹子好鍾意周兴哲都喺嗰度啦，咁我自己想睇卢广仲㗎嘛，咁但係哎呀唔得，落雨係窒步窒碍咗我自己去呢个地方。不过琴日我睇返啲相啲气氛都好热闹，好似 喎， 係 呀 ,friend 都好开心啊， 係啦，又着到泳衣咁样去睇音乐节，最 happy 啦，咁样係咪先，即係着嘅人又 happy， 睇嘅人又 happy。唱嘅人有 happy， 一家吓 便宜 几家着， 系咪啊？咁啊嚟紧诶，即系讲埋呢个啦。乐聚维港嘉年华咧，都系有好多歌手朋友会演出嘅。咁啊，即系由香港旅发局主办咧，呢一个咧就由七月开始咧，到今次咧就应该系尾巴嚟噶啦。咁啊，睇下有冇机会嚟紧譬如 冬天咯， 系啊，秋天啦，冬天可能有啲冻，秋天譬如讲紧十月、十一月咁样，即系国庆嘅时候再搞咯。因为咧佢有个 国庆一个好机会， 冇错啊。因为佢有个水上嘅烟火特效噶，嗰个烟火特效咧系会出到一个 HK 噶， 哇，即系靓喎， 系咧个香港咁样咧，因为佢做呢件事其实除咗吸引本地人之外咧，其实想俾啲游客离远都无端端睇到，哇，你个城市咁多嘢搞嘅，哇，你个城市咁多活动， 飞机上面都见到啊 ，HK 两个字， 系 啦。 咁啊，啊都唔会嘅，应该都睇到嘅。咁啊，总之就会深化到呢个香港品牌啦，希望喺国际嘅面向嗰度打入叫旅客嘅心目中咧。咁啊，嚟完一次咧，再嚟一次咧，咁就非常好啦。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咧，继续会有私分喺度噶。中国内地嘅数字经济发展蓬勃，根据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内地数字经济规模咧系达到 50.2 万亿元人民币噶，总量咧系位于世界第二。嗱，今朝早咧，我哋好高兴邀请到香港贸发局中国市场研究团队初级经济师朱德谦先生 Eric 上嚟咧，就为我哋分享内地数字经济嘅发展现况，同埋香港发展数字经济嘅前景噶噃。早晨 ，Eric。 早晨，思芬。 Eric 啊，可唔可以都同我哋简单介绍一下咧？其实数字经济指嘅系乜嘢咧？ 概括嚟讲啦，数字经济咧系指以大数据啦，同埋数字化嘅信息啦，就等作为搞关键嘅生产元素。通过一啲嘅先进数字技术优化经济结构，重塑嘅一个新型经济形态嚟噶。当中咧，数字产业化，即系电信业、信息技术业同埋互联网业等咧，就会成为社会上嘅主要行业。例如，佢语音人工智能咧，就会为企业提供嘅相关客户服务，同埋产业数字化，即系将传统产业升级。包括人工智能、区块链同埋物联网等等嘅新兴技术，好似近年兴起嘅智慧物流、无人驾驶等，都系发展数字经济嘅主要生产力嚟噶。 咁唔知现时啊，内地数字经济嘅发展又系点噶？ 事实上啦，内地数字经济嘅发展系蓬勃噶，而且涉及嘅领域都非常之广泛。举例嚟讲啦，内地数字技术嘅创新能力咧系世界上数一数二噶。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公布嘅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中国嘅排名而家已经上升到全球第十一位。在领先的五大科技集群就占了两席，分别是世界第二位的深圳、香港、广州和世界第三位的北京。相信随着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加上内地在数字技术的研发方面大力投资，预料内地在数字技术的创新能力会持续提升，促进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 正如你刚刚提及到，内地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不知有哪一些行业又或者是领域是比较突出的呢？ 近年嚟啦，內地大力支持無人駕駛產業嘅發展。喺政府多項嘅鼓勵政策同埋措施底下啦，內地包括北京、廣州等嘅城市啦，開始興起無人駕駛的士嘅出行服務，反應亦都非常之熱烈。唔少內地市民認為啦，無人駕駛的士咧，相比於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具有方便、快速、高私隱度、舒服等等嘅優點㗎。佢都表示啦，無人駕駛嘅的士咧係可以避免司機因為長時間翻工嘅壓力，一路揸車一路用手機或者瘋狂駕駛等等呢啲嘅行為咧，而釀成嘅交通意外，從而提高嘅內地市民嘅安全保障噶。由此可以見到啦，其實內地政府啦同埋市民啦都對發展高端科技嘅態度開放，接受程度一般相對都高噶。 咁唔知香港喺發展數字經濟嘅前景又係點噶？ 其實咧，香港喺數字經濟嘅發展啦，亦都係唔差噶，而且潛力都非常 之巨大。好似在內地推動無人駕駛產業的同時，我們香港應科院都啟動了全球最大型的車聯網公路測試之一。整體來說，香港具備成熟的金融體系、良好的營商環境和卓越的創科實力，加上近來特區政府在發展數字經濟方面不遺餘力，財政司司長在 2022-23 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也宣布了會成立數字化經濟的發展委員會，去推動香港數字化經濟的進程。所以在國家的"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底下，香港應該好好捉緊這個機遇，把握內地經濟數字化轉型當中的新的商機，同時發展自身的獨特優勢，積極配合和融入國家發展數字經濟的大局。 Eric 今早真的給了很多有用的資訊我們，但是如果大家想接收更多市場資訊的，不知道有什麼途徑呢？ 大家可以瀏覽香港貿發局經貿研究的網頁 research.hkddc.com。 我們除了提供不同市場的經濟發展概況和最新的貿易資訊之外，還會不時發表研究文章，詳細分析不同市場的發展機遇，有興趣拓展內地以至海外市場的港商可以密切留意。 明白了，今早唔該曬 Eric，Thank you， 多謝大家。 想接收更多市場資訊，大家記得瀏覽香港貿發局經貿研究的網頁 research.hktdc.com 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以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的身份抵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将会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巴经济走廊启动十周年庆祝活动，并且会见巴方领导人。何立峰在星期日抵达伊斯兰堡国际机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萨努拉到机场迎接。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十年来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重要先行先试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取得丰硕成果，成为中巴友谊新标杆。發言人又指，中國和巴基斯坦是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和鐵杆朋友，中方期待通過這次訪問和巴方一起推動中巴經濟走廊建設繼往開來，提質升級，鞏固深化中巴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關係。風暴卡努逐步逼近日本沖繩和奄美大島一帶，預計會帶來狂風暴雨。日本氣象廳表示，卡努的中心附近最高風速為每小時144公里，陣風高達每小時198公里，星期二最接近沖繩和奄美地區，當地風力將會逐漸增強，沖繩一日降雨量將會達到100毫米，呼籲居民注意狂風巨浪、洪水和山泥傾瀉。受到風暴影響，香港航空取消今明兩日共四班往返香港和沖繩的航班，其中今日受影響的兩班機乘客將會改坐同日其他航班，星期二受影響的兩班機乘客就獲安排改坐星期三出發的航班。俄羅斯國防部表示，已經將針對莫斯科和克里米亞的烏克蘭無人機擊落。國防部指，其中一架無人機在莫斯科市郊被擊落，兩架無人機遭電視干擾之後墜毀，並造成一座辦公大樓外牆受損，事件之中沒有人受傷。而在克里米亞，25架來襲的烏克蘭無人機亦都被防空系統摧毀，墜落黑海。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西部城市伊凡諾法兰科夫斯克视察的时候没有提及莫斯科的袭击，但他警告战争正是逐渐回到俄罗斯本土，包括具象征意义的中心和军事基地，指出这个是一个不可避免、自然并且绝对公平的过程。 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3,227点，系升46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7，日元140.89，瑞士法郎0.87，加元1.325，人民币7.15，英镑对美元1.285，欧元对美元1.102，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7.09美元，卖出1957.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大潭道近住兴民村啊，而家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影响到挤塞啦，龙尾就接近石澳道同埋山翠苑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大潭道近住兴民村有交通意外，而家来回方向要全线封闭，咁龙尾就接近石澳道啦，同埋山翠苑。咁喺新界区沙头角公路近住马尾下村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而家沙头角公路啦，来回方向近住马尾下村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在游泥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就比较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繁忙，龙尾就在御龙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最近有一个关于人工智能的网站报告，它就说 ChatGPT 和 Bring AI 的网站流量由几个月前大幅度增长到现在开始下降。 亦都有人觉得这个 AI 热潮渐渐退却，少有人去玩，亦都有人认为因为越来越多软件加入 AI 功能，其实不都一样用紧。 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 知识会社， 每周涨知识。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隆重举行， 港台电视32会同大家全程直击， 一起见证国家队 同埋港队嘅奋斗时刻。 港队选手邀请你一起为佢哋打气。 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提撑港队夺佳绩， 提撑港队夺佳绩， 加油！ 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7月28至8月8号，紧贴港台电视32。 喂 AI， 播放一些令人开心的电台节目啊。 好的，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一些在不开心的时候听的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39分啊！神光第一线呢一个环节咧，咁上个礼拜五咧就叫大家咧煮一下嘢食 哦，系、哦，你哋有冇啊？ 有啊， 有Vicky 有啦， 有啊， 阿 O 都有， 我有啊，系啊，都要食嘢嘅，都要食嘢嘅，摆咗啲鸡翼落个气炸锅。 哦，依简单喎、啊、呢、這个， 简单方便， 简单就是美啊，啱 啊，系咯，所以就啱咯。 所以饮食图鉴成日都讲啲易容易煮嘅食物啦，方便快捷。 我礼拜日就系咁样度过，因为礼拜六咧太粗鲁啊，我去咗澳门走一转、有几间食嘢嘅地方好耐冇去食，跟住好攰啦。 你係食得太好啊，星期六，所以星期日食得輕騎啲， 輕食啊，輕食，冇離開屋企啦，咁樣攰得滯。咁不過都係嘅，有陣時同中意嘅人分享自己煮出嚟嘅嘢食咧，就份外有一種親切感嘅，亦都會維繫到同屋企人嘅關係啦。嗱，呢個好直接㗎，即係譬如好似小白咁樣啊，煮咗一餐好好食嘅嘢咁樣，即係可能太太同埋小朋友都會讚賞啊，咁你又會覺得开心啦，跟住你又会有原动力咧，继续再煮啦，咁 样 系啊， 系啊， 如果表达爱意啊， 煮完开始冇人理嘅话咧。就開始心灰㗎啦！ 煮完你可以攞翻嚟俾我哋食 啦， 我哋理你。 如果有一日你發現咧，我越嚟越多嗰啲煮嘢食都係拎翻嚟食嘅話咧，唔好問，只管食， 冇問題， 同埋好好鼓勵。 係知道知道知道， 唔好問。 Vicky 你係煮咗咩啊？你話 我整咗，我都好簡單，就係整咗個蛋餅，嗰啲蛋卷餅咧，係 幾好喎。 係啊係啊， 你係咪用啲四方嗰啲 pan 咁樣喺度整㗎？ 唔係喎，圓形嘅。 哦，圓形嘅。 係啊係啊，咁就加埋芝士添。 即係 pancake。 係啦， 類 pancake 嗰只咁啊整。法系暗裂啊，暗裂先就最啱， 再加咗少少沙律酱，加少少芝士，咁就黐埋，好正。 有啲似喺泰咩流食嗰啲手抓饼， 我好中意食嗰啲饼噶， 系咩系咩？嗰啲酥皮，跟住入边中意加咩馅啊？加咩馅？其实入边咧都系好新潮嘅，加啲馅，加啲火腿啊，加啲蟹柳丝啊，加几粒粟米啊，嗰啲咁嘅嘢啦，系嘛？ 再加啲沙律酱啊， 你 系 仲年轻啊， 简单方便啊嘛， 细路女啊中意食。 我试过咧，有一段时间咧就好中意整暗裂食嘅，咁就几只蛋发埋一个暗裂嘅嗰个蛋底啦，然后咧就我都中意咧有啲蛋浆，咁但系咧我就花巧少少，因为可能嗰排咧就去外国就游历得多咧，今日都睇过好多唔同有关暗裂佢哋嘅整法。咁我就特登再煮埋嗰啲螺蛳粉入去，咁煮螺蛳粉之后咧，咁亦都要落茄汁，所以你整咗蛋底之后咧，跟住你就要快啲就落嗰啲料啦，咁最后咧就有一个半圆形咁样嘅，即系半圆形咁样就上碟嘅，就用茄汁接埋自己个名啊咁样，咁有段时间就好俾心机去到整呢、這个，我都好中意食暗裂啊，即系当早餐真系一流，如果你加埋譬如螺蛳粉喺入边嘅话， 系咪接名最难？ 接名唔系，接名。唔係，好易啊！ 相對呢啲都係啲容易啲嘅嘢嚟㗎。 唔係佢寫中文㗎嘛，有英文名㗎嘛， 可以 寫中文 都話練下手法。 我個名最易啦 ，O 咁樣，你都唔識寫 O 啊？係 喎， 你都唔識寫， 你當零又得 O 又得，係咪啊？ 嗱，呢個就係過去嗰個禮拜五啦，即係我哋喺節目講話想做嘅一件事啦。咁啊，成功啦，耶咁樣。好啦，嗱，嚟到今日嘅題目係啲乜嘢咧？ 係啦，今日咧就係分享一句啊，即系同大家分享一句自己对于自己最深刻嘅一个电影金句，有冇一句说话系好令到你啊？ 叮一声又好，又或者好中意，因为每一次谂起都好开心嘅，系、哦、一句好开心嘅句子啊！ 突然间你咁讲嘅时候咧，我谂翻起，其实咧喺动漫界别嚟讲咧，有动漫节啦，咁、动漫界别嚟讲咧，的而且确有好多嘅金句嘅，有一啲嘅动漫咧，佢哋点解会出名，系因为唔系单纯因为佢个画工或者佢战斗场面，因为剧情。是因为佢入面呢嗰啲主角去到讲一啲嘅说话嘅时候、令到大家呢 振奋人心， 好有感动。 起鸡皮嘅。 係啦，起鸡皮嘅。咁、其中有一个呢我自己都记得係应该係Naruto 嗰个火影忍者。咁火影忍者呢佢自己曾经喺都好耐之前啦，咁佢曾经有一个有一幕呢咁就讲咗一句说话，就话即係人对于青春嗰个睇法。是怎样的、 即 是啊是啊，因为青春我们成日都说要把握时间，青春过了就没了这样。咁佢嗰阵时咧，那个讲法令到我觉得睇上嚟都几特别，同埋都好啱。因为青春我们成日都说青春翻唔到转头噶嘛，呢个系事实嚟嘅、我哋由细到大都讲到大嘅、青春就系因为翻唔到转头， 系， 所以原来青春唔会有终点嘅。 哦， 咁令到我嗰阵睇落去嘅时候，觉得咦系、我哋成日谂青春系翻唔到转头，但系点解我哋唔谂原来青春？我翻唔到转头，而家因为佢冇终点。其实我哋已经系活喺自己嘅青春入。 所以我而家都系青春过 客。系啊，冇错啦。咁所以我哋应该咧，更加令到我哋咧喺每一分每一秒入边咧，好好地过得充分咁去利用自己嘅时间同生命。 系咁啊， 好热血，好热血。 系啦，希望大家都活在当下啦。 系啊。 咁啊 ，Vicky 你咧？ 我自己咧最近睇完一套戏啦，都系前日睇嘅。咁嗰套戏咧就 系 《粉红世界》嗰套戏啦。跟住佢入边有一句咧，其实佢有好多大道理讲出嚟。但系唯一一句咧，我自己觉得哇，有啲 touch 嘅位咧就 系临尾嗰个啦，就系佢话我去揾妇科医生咁样，系咪？嗰个系个大道理嘅精髓嚟嘅。不过有机会再同大家讲啦， 系 因为听众都好中意听我哋讲电影， 系咪啊？好啊，之后再分享。 时间同埋等主持人多啲睇戏先。 系冇错。咁我嗰句系点样 touch 到我咧？就系我想成为能够创造意义嘅人类，而唔系被塑造嘅商品。我觉得呢样嘢系好 touch 啊，因为而家特别咧，其实。是好，我哋生活嘅时候咧，会俾好多标签去标定一个人，但系其实我哋唔应该系为人而活噶嘛，我哋应该为自己而活噶嘛，你应该要去了解自己，你喜欢乜嘢事，你中意做啲乜嘢，你想活出一个点样嘅自己，我觉得哦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提醒，同埋我都觉得系啊，我哋生活出嚟系有意义，每个人都有意义嘅。 近排呢啲戏都好多 message 啊，你见即系如果唔系外国北美票房都唔系Barbie Hammett 啊，就系Barbie 啦，同埋澳本海默啦。独占鹅头啊嘛，即系拱开咗汤告老师啊嘛，咁有机会再同大家讲下呢个原子弹之父嘅另一部电影， 跳埋落悬崖都咁， 咁人哋放原子弹出大忌咯，系咪先？ 冇得 基斯道法路难，三个钟头睇一部戏，你知唔知咩概念啊？就系、是、你要去薯薯咧，你都之前去晒先， 系啊，同埋你千祈唔好一路睇嘅时候一路系咁饮嘢啊， 又唔可以食， 好炆噶，如果唔系你挨唔到三个钟啊， 系啦，就有机会啊。再同大家讲多啲电影，好啦，咁我自己系咩咧？就系呢个动漫节，我都有去。咁原来咧今年咧阿史提芬周咧出产品，弹下嗰粒牛丸啊，可以我嚟打乒乓波咁样。咁另外咧谂到一个食神嘅情景啦，咁样我由细到大好中意周星驰嘅，其实即系周星驰一定系最中意噶啦。咁样有啲人咧就话喂，你中意王家卫导演定系周星驰？我一定拣周星驰嘅，系啊。周星驰冇艺术啊，周星驰冇电影涵养啊， 一个文化嚟噶， 系啊，所以即系我今日拣呢个咧就系俾你估到仲系食神嘅，系咪先？即系有阵时真系有好多嘢都系出其不意，估你唔到咧，咁先会有惊喜噶嘛。人生咧 系 好多可变性嘅，有好多嘢你以为既定嘅咧，唔系既定噶，你以为一定系咁咧，唔一定系咁噶，仲有好多嘅叫做唔同嘅维度可以出现嘅，咁希望。今日收音机旁边你咧都结合咗三个啦，即系先结合小白嗰个咧就系青春咧就系无边无界嘅， 系啊，冇错。 再加上你嗰个咧就唔系商品化自己，再加上我嗰个咧就 系、 是原来生活啊或者生命咧都无边无际嘅，俾自己更加多可能性咧就系、是、今日听众们要做嘅一样嘢咯噃。 唔知大家同人倾偈嘅时候，会唔会听到人哋讲啊？其实呢，又或者系呢一样嘢，你唔好同人讲啊！听到呢两句说话嘅时候，系咪特别吸引你嘅注意呢？不过点解人会讲呢两句说话？背后有咩心理学原理？ 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听到人哋讲啊，其实呢两个字嘅时候，可以话系嗰个人想同你敞开心胸嘅开场吧。可能佢系想同你讲一个秘密，或者坦率咁讲出佢嘅真心话。呢一种行为喺心理学上面就称之为自我揭露，因为对方信任我哋，所以佢哋愿意将自己嘅秘密同我哋讲。当我哋听到其他人嘅真心话，我哋亦都会觉得备受尊重。呢一个肯定咧，就会令到我哋满足咗内心嘅尊重需求。所以同一时间咧，我哋都会有一个想回报人哋嘅心情。呢一个就系所谓嘅互为规范啦。我哋可能都会想分享自己嘅秘密，所以就会形成咗一种互相信任嘅关系。另一方面，我哋都可能听到人哋讲：，哇，呢件事千祈唔好讲出去啊！其实这个不单止是一种分享秘密的行为，更加是一种自我表现欲的展现，希望其他人对我的说话更加之关注和重视的表达。所以当我们听到啊，其实呢，又或者是哇，不要讲出去的时候，我们不单止要尊重对方的心意，也都要认识到这种其实是建立信任和尊重的机会。等我们一起要用真心话和尊重建立一个更加健康和美好的人际关系啦。 听众都要留意啊！大潭道近兴民村有交通意外啊！特别交通消息就是大潭道近兴民村有交通意外，来往方向全线封闭，非常挤塞嘅。龙尾咧就分别就喺山翠苑，以及咧就接近石澳道嘅。咁如果大家喺附近嘅话咧，要俾多少少耐性啦。 神光 读心术。 有冇谂过咧？当我哋同一个人倾偈嘅时候咧，原来即系所谓读心，就系我哋去到睇一个人，佢到底讲嘅嘢，佢表达嘅情感，同佢心入边所想嘅系咪真嘅咧？我哋点去到判断咧？原来都有分咧，左边面同埋右边面之分嘅。 哇， 系， 即系左右唔对称啦。 如果有啲人咧唔擅长喺面嗰度表达自己咧，你就永远估唔中佢心目中嗰啲嘢。但系佢又唔系特登去叫做欺瞒你嘅咁样。 冇错啦。咁原来喺外国咧，有啲大学噶，咁我哋做啲研究嘅时候咧，佢哋都就住呢一方面咧做咗好多唔同嘅调查。咁佢哋调查点做咧？咁就揾咗一班人啦，咁啊叫佢哋咧喺个心入边表现出一啲唔同嘅情绪，包括就系愤怒啦、开心啦、悲伤啦、担忧啦，等等等等等等。好啦，咁就攞咗呢啲嘅大数据翻嚟之后咧，咁教授咧就开始分析啦。咁教授一分析嘅时候咧，佢就发现咧，原来人的而且确会喺想表达 同埋不自主表达嘅情绪方面咧，系会有所不一样嘅。我意思即系话喺左边面、左边面同埋右边面咧，佢个先后次序同埋佢嗰个内心世界，原来两边面咧充斥嘅嘢系有少少嘅分别嘅。咁、 哦、 啊，教授佢今次咧就好叻啦，因为佢咧可以喺呢个左右面部方面咧就做咗好多唔同嘅研究，咁啊再不断喺照片上面做一啲嘅对比啦。咁啊，每一张嘅照片咧，亦都将佢原本嘅表情、右边面嘅表情。同佢左邊面嘅表情不斷去做一啲嘅對比，攞出一啲嘅數據。好啦，結果顯示強烈咧表現出好多唔同情感嘅咧，就係左邊面。 哦， 左邊面咧，原來喺我哋一般人嚟講咧，係最容易咧就將我哋嘅情感先表達咗出嚟嘅。個原理喺邊度咧？嗱，原來右腦同左腦嘅分別咧，就係大家可能就會有啲印象啦。右腦咧就係掌管住呢個印象啦，同埋情緒嘅。左腦咧掌管嘅係語言同埋思維邏輯。咁當然你 話 呢個世界咁，梗係有人係不一樣，係咁啊！大數據我哋就講個最多人嘅界別啦。 係啦，如果兩邊都係感性，嗰個人好感性， 嗰個人就好感性啦， 或者語言能力好叻噶啦， 或者塊面都好對稱。 係啊，如果兩邊都係邏輯咧，就太 logic 啦。 係啦，咁所以呢個實驗咧亦都指出咗啦。嗱，左邊嘅面咧，由於咧係較為容易顯示出感情啊，左边嘅面，因为喺右脑咧就将你嘅印象同埋情绪咧就先带动到出嚟嘅，咁所以左边面咧就会第一边去到咧就将你嘅情绪话俾人知。 你令我谂起咧就系我因为拍下面电视部有阵时要拍啲 tag 咧，可能系有开心嘅 tag 啦，或者有啲好正经要讲政治嘅 tag 咁样啦。跟住咧，佢哋成日都话我咧条眉咧系好有气嘅，我两边条眉咧系可以分开喐噶。我而家咁样谂，其实当我有一啲嘢想喐嘅时候咧，我系左边条眉喐得劲啲噶，我去左右喐噶条眉。 系、哦，但系多谢，系啊，呢个你嘅技能嚟噶。 单一边戚上去得唔得噶？ 得啊！ 哇，好叻啊！ 跟住但系咧、哦，你啱啱咪话左边面咧？ 小白你都得喎， 系你得 我唔得噶， 你系得两边一齐戚系咪啊？ 唔系啊，我你哋个个人识嗰啲嘢，通常我都唔识噶，系啊，你唔识嗰啲我就识噶， 咁又系 啊，通常都系咁噶，系啊，我唔识噶， 咁我又好似真系左边面咧系容易表达啲嘅，即系我就算笑咧，而家谂起好似左边嘅嘴角咧系向上倾啲多啲嘅， 你可以试下咧，就听众都试下，如果试下自己笑一笑，或者戚一戚个嘴。你会发觉原来一般人比较上容易是左边戚一戚高先嘅，即系笑一笑，咁可能咧会系， 我都真系唔知，好少睇望住块镜望住自己笑啊！ 你特登去到做嘅时候咧就比较上难嘅，咁就平时留意多啲自己啦。咁但系你话如果系睇人哋方面嘅话咧，可能你可以先留意人哋嘅左边面，咁你就可以揾到呢个人佢最想表达嗰个嘅情绪，或者佢心入边嗰一句嘅说话到底系真。定係假咁啊！觀察人哋咧，去到好即係見微知著啦。咁你就會明白到個事實到底係真定係假，或者來龍去脈都可以喺表情嗰度揾得到啦。 咁啊，大家可以學下嘢啊嚇！咁究竟今日咧，大家係笑定唔笑咧？啊，究竟左邊笑定右邊笑先咧？ 左邊笑， 戚眉戚眼定還是點咧？咁啊，聽呢個環節你就知道更加多啦嚇。 出闯一个赌舞，上台赌好一个梦偶，学人去踏步，像人以舞，做最好一生会追尽到完成树木，画一线路，自我复修，机关格式都有路线图，会做到走神道，对着信号会小做。一放入座就是正常，近视了输出电量就是惯常，但是抱恙还能加速转向，磁场过量如化石表现夸张，力量变重量，另类当漂亮，特异的音量要哼唱却放空唱，变异类都变正常，是断缆制造寓意怪事，跳跃去放肆，念念如像有词，欲一 次次略醒乱玩手指，微利目光是住菌丝装似乱挑字，有病向前中医，以法术无法救治，失笑中失控新标志，黑镜中一个失手而没意义，自认真出事万人零四一指，目露空光更是怀疑原来故事，没路尽事自动生事，就像多星道乱食入血刺，必须制止，要活着都别幼稚，你我有试过自定存在意义，暴牛是断缆制造悬疑怪事，放弃去放肆学习还未算迟，欲有欲手自纯属野事，囚住满字却变富自相当可应做偷事，道别放肆再去终止这种飘逸，过去从头灌溉现在开始， Dummy Dummy Dummy Dummy Dummy Dummy Dummy Dummy， 九点钟听过有姜涛嘅 Dummy 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啦。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啊，吓间中有骤雨嘅。初时咧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啊，日间系炎热嘅，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依家29度气温，相对湿度86%啊。早晨9:10，星期一嘅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跟进下咧上个礼拜美股表现啦，道指有得升啊，升176点啦，咁啊，至于咧标普500指数咧升44点啊，纳斯达指数咧升最多，升266点啊，全个礼拜计啦，道指、标指同埋纳斯达克指数咧都升几多下，咁啊，睇翻咧港股 ADR 咧上个礼拜啊周五收市咧已经重上20,000点嘅水平啊，升咗162点啦，贴士啲再同大家睇下即时。新加坡的港股期指高水超过200点，确定今天开市那一刻恒指应该重上20,000点，是不是迎来一个新的机遇呢？五穷六绝七翻身，七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是不是已经能够做到20,000点楼上的升市呢？转过头开市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不同股票市场的资讯，股票市场有提振的作用，小白和 Vicky 一起讲一下，喂，有些入场证可以派发给收音机旁边的神光听众朋友，是不是？ 系啊，冇错啊，其实咧就由今日开始啦，而家咧就可以接通大家嘅电话噶啦。咁系关于啲咩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合办嘅，就系有一个展翅清健超新星2023。咁佢咧系举办嘅期几时咧？就系2023年8月25号晚上嘅7:30开始嘅。咁地点咧就系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嘅。 咁啊，日期再讲多次啦，8月25号啊吓，咁啊医馆嗰度举行嘅。咁啊，今次亦都系。 即係同以前咧一樣啦。咁都有好多唔同嘅合作嘅。咁希望咧就將喺呢透過呢一個活動啦，將更加多嘅正能量，就好似我哋節目一樣啊，注入正能量。 冇錯啊。咁啊，實會有 DJ 朋友同埋歌手朋友嘅表演啦。 咁啊，梗係啦。 咁但係知咩歌手朋友咧？暫時賣個關子， 一定要賣呢個關子。 唔話你聽字，不過咧，總之咧陣容啊好豐富啊嚇。 係 偷睇過，陣容豐富，所以咧大家即刻咧打電話嚟1872388咧攞呢個入場證。 係啦，不過都有問題問嘅，即係唔係咁容易隨手可得嘅。 哇，咁難嘅個問題係乜嘢啊？ 好難㗎！ 已經特登重複咗一次咧，頭先嗰個舉辦嘅日期啦。 哦，佢舉辦日期就係個問題。 係啦， 會唔會喺8月25日咧？ 啊，呢位施主你好睿智喎。 係啊，冇辦法啦。頭先我已經睇個成個章程咧，發現係正嘅，先推介俾啲聽眾朋友啦。 係啦，咁啊打電話上嚟1872388啦。咁啊，我哋啊靚媽咧就會問一問你啊，展翅青見超新星2023喺幾多月幾多號舉行啊？你講得啱嘅話咧，咁就可以得到入場證噶啦。 好，咁啊呢個時間咧，聽聽我哋神光團隊炮製嘅家庭友善在職場嘅廣播劇啦吧。 神光第一線，家庭友善在職場。 白衫呢个时候见到你嘅，唔使教班咩？ 奥哥，今日放假，而家放紧暑假，我好多客咧都同啲仔女去旅行，呢排咧少咗好多班要教啊！ 唉，有机会啊，休息下咯。咁你今日系自己去做运动？ 唔系啊，今日帮我 friend 搬屋。 啊，系15楼黄生黄太系你朋友嚟嘅， 头先咧帮佢哋 pack 箱啊。而家咧搬运公司预备搬啲嘢上车噶啦， 诶唔怪得知部 lift 停咗喺15楼啦。 咦？呢部 lift 维修啊？ 系啊，紧急维修啊嘛，应该要整几个钟噶啦。15楼又搬屋，大家等 lift 咧要有耐性少少咯。 表姐行落楼你都嗌辛苦，一阵间你点样行翻上楼啊？睇唔出你咁弱、啊。 咪讲咗咯，前日着对新嘅高踭鞋刮损咗只脚啊嘛，而家行嘅时候仲有少少痛咯。 你对高踭鞋唔啱着嘅话，可以俾我噶嘛？嗱，我帮你着咗佢，唔好嘥。 你就想啊？咦，奥哥、白生、 Vicky 船仔，你哋落嚟做咩啊？ 我哋要换光管啊，所以想借把梯。 把梯咁啱有人借咗啊，一阵佢哋还翻把梯，我再通知你哋啊。 好啊，唔该，欧哥。咁白生你又喺度做咩啊？ 我帮紧15楼黄生黄太搬屋啊。 啊系、啊，佢哋今日搬、啊，等我一阵同佢哋讲声拜拜先。 好、啊，我都要同佢哋啲小朋友 Ella 同 Jason 讲拜拜先得啦。 Jason 系唔系今年9月开始翻幼稚园啊？ 系啊。Ella 就开始读小一咯。 嗯，我有啲唔舍得佢哋添啊，佢哋两个啊好乖嘅，每次见到我啊都 say hi 嘅。 我谂佢哋爷爷嫲嫲仲唔舍得啊。 系、哦，以前爷爷嫲嫲住得近可以照顾佢哋，但系而家放暑假，黄生黄太又要翻工，咁边个凑佢哋啊？ 可能爷爷嫲嫲会每日去新屋度睇佢哋咧。 咁样老人家好辛苦、哦。 可能黄生黄太嘅公司有托儿服务咧。 即系带埋小朋友翻公司翻工咁样啊，咁得意。 可以带啲仔女翻工，都系家庭友善雇佣措施嘅一种。你哋知啦，打工仔好难兼顾工作同家庭岗位，就好似黄生黄太咁啦，又要翻工又要照顾小朋友。企业推出呢类工作安排同员工福利，都系想方便员工照顾家庭、留住人才之余，亦有助提升企业喺人力市场嘅竞争力。 我知有啲公司会特别喺暑假期间俾员工带埋小朋友翻工。 吓，咁个小朋友坐喺爹哋妈咪身边望住佢哋做嘢啊？ 哎呀，我细个嗰阵啊，都想妈咪多啲带我翻佢公司啊，我觉得好得意噶。同埋咧，其他 auntie uncle 咧会俾好多零食我噶。 你有得食就乜都得噶啦。 你记唔记得当时点解要同妈咪翻公司啊？ 记得，细个系公公婆婆凑我嘅。咁当佢哋要去医院复诊嗰阵咧，我就唯有跟爹哋或者妈咪翻公司咯。 咁你爹哋妈咪间公司都几好、啊，以前咧就已经实施呢啲家庭友善雇佣措施。 都唔系噶，我听翻妈咪讲啊，佢每次都系逼不得已带我翻公司嘅咋，又要预先问过老板，又要同其他同事讲定， 因为佢觉得好似阻到同事做嘢咁，唔好意思啊。 要预先通知老板呢样有啲困难咯，你知啦，通常父母都会遇到一啲突发事情，先要谂点样安顿小朋友。 我想知而家啲公司如果可以俾员工带埋小朋友翻去嘅话，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嘅安排噶？ 有啲公司咧会专登安排一个会议室咧，变成呢个托儿空间，等小朋友可以喺入面谂下自己想做啲乜嘢咯，唔会阻到父母工作同埋其他同事工作噶。 咁几好、啊，有个托儿空间。我以前咧都只系坐喺妈咪侧边，又唔可以周围走、啊，又冇乜嘢玩，所以通常都会好闷噶。咁啊，唯有做功课啊，睇下书咁咯。 有托儿空间系好，但系净系俾小朋友留喺个托儿空间，父母放唔放心噶？唔放心嘅话，做嘢好难专心、啊。 万一真系冇人照顾小朋友，唔可以将儿童独留在家噶嘛？可以带埋佢哋翻公司，对父母嚟讲相对都安心啲。 咁又啱， 我觉得可以带埋小朋友翻公司，又有托儿空间，系双赢啊！ 你指嘅系对员工同埋雇主都有好处 ？Sorry， 我讲错咗啊，应该系三赢先啱啊！ 三赢，第三方系边个啊？ 我知。O 哥是指雇主、雇员和小朋友都是赢家。 措施对雇员和员工有帮助，这一点我明白，但是对小朋友有什么好处啊？ 因为小朋友不会没人照顾。 我觉得是啊，小朋友有机会跟父母上班，就会了解多些父母日常的工作情况，可以促进亲子关系的。 全中 Vicky， 你当时跟过父母上班，看过他们做事情况是几咁忙几咁辛苦，会唔会变得乖咗呢？ 咦，你咁讲，我又觉得几啱、啊。你知啦，好多小朋友啊，都唔会知道爹哋妈咪翻工嘅情况噶嘛。可能成日都会觉得佢哋翻工好似好容易、好轻松咁样。但系跟过妈咪翻工之后，睇到佢忙到冇事停，又经常有电话揾佢，食饭都系匆匆忙忙咁样，睇到啊都觉得辛苦啊。 所以自此之后你就变乖咗，同埋更加努力读书。 我一向都好听话，同埋好俾心机读书噶。 头先 Vicky 你话跟妈咪翻工喺佢公司会唔知做乜好，唔知依家啲小朋友真系要跟父母翻工去托儿空间嘅时候，可以做啲乜嘢呢？ 而家只有俾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小朋友唔单止唔会闷啊，仲唔会周围走，亦都唔会嘈噶。 但系咁样好伤眼睛、啊，长时间用呢啲电子产品对条颈啊都唔好噶。平时我喺公司用电脑做嘢做得耐，都会搞到话颈紧膊痛噶。 我都唔中意啲小朋友长时间用电子产品噶，可能咧父母咧要带多啲图书啊、颜色笔啊、颜色簿啊，俾小朋友咧消磨时间啊。 哦。都系，仲可以带埋暑期功课翻去做啊！ 都可以嘅，如果小朋友肯做咪得咯。我知有啲公司除咗会提供托儿空间之外，喺特定日子就会安排一啲工作坊俾员工同埋小朋友一齐参加。 哇，好细心、啊，仲有兴趣班上添啊！ 系、哦，虽然我未有小朋友，呢一啲措施未关我事住，但系我都等啲父母同埋小朋友开心，希望更加多公司会实施呢啲家庭友善措施，咁就好啦。 绝对同意啊！尤其是当小朋友放假嗰阵，好多父母咧就好伤脑筋啊，要搵人睇住佢哋之余，又要搵啲嘢俾佢哋学，等佢哋唔好浪费咗个暑假啊嘛。有咗呢啲措施咧，简直系一举多得啊！ 喂，我喺楼下。哦，用完噶啦，好好好，我而家上嚟攞啊 ，OK OK OK， 黄生用完把梯啦，我而家咧上去攞。 啊，白生啊，咁啊麻烦你啦，可唔可以咧？帮个忙，将把梯咧送去 Vicky 同埋船仔屋企咧？ 唔使，我哋跟埋白生去黄生屋企咪得咯。 系啦，唔使拎嚟拎去咁麻烦嘛。 一啲都唔麻烦，不如咁啦，你哋唔介意嘅话，我去你哋度望下支光管嘅情况。简单嘅话，我就帮你换咗佢咯。复杂嘅话，我就帮你哋去揾专业技师嚟整啦。 真系唔阻你？ 真系唔阻。 咁不如我哋同你一齐去揾黄生黄太先，同佢哋讲声拜拜，跟住先麻烦你去我哋度。 一于咁话。 Thank you。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Vicky、晨光第一线。 同大家睇睇天气啊吓，今日天气咧都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嘅，咁啊有几阵嘅骤雨啦，咁啊初时咧局部地区咧都有啲雷暴嘅，咁啊要注意啦，日间都系炎热，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依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85%啊。 相信有睇新闻嘅大家都知道喺西贡水域嗰边前排出现咗一条鲸鱼。有好多人都特登去到那边来到去欣赏这一条鲸鱼，但是有专家就说其实这一条鲸鱼应该是短暂路过香港的海域来到去觅食来到去开餐，所以大家应该尽量避免靠近，应该留返适当的空间给鲸鱼。鲸鱼是生活在大海里面的，虽然鲸鱼这个名字有个鱼字，但是它们是属于哺乳动物，不是鱼来的，而在目前它们的种类大概有80个品种那么多。鲸鱼是拥有高智商的生物，它们是懂得向人求助的。曾经有报道说有一只鲸鱼身上带有鲸虱，于是它就向一位船长来到去寻求帮助。这位船长见到之后帮它去除了身上的虱之后，这条鲸鱼之后都经常来到去探访船长，还会自动将个头在水里面抬高给船长去摸下它。当船长拍拍佢个头嘅时候，呢一只鲸鱼就会好温顺咁样潜翻落去大海当中啦。其实喺地球上面有好多动物、生物都系好有趣、好可爱，亦都系好善良。只要我哋人类唔好抱住受威胁嘅心态同佢哋相处，可能我哋都可以同好多嘅生物同埋动物都做到好朋友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Ficky 泳儿。 天光天黑 stand by for you, hey you totally messed up my crew, 想跑步那 woo, you make me a fool, 等等等等人变了蘑菇，你没有责任吗？你用敬重自己吗？我们每人也没放假，确定你无聊几害怕，笑到你你会有代价。Help, 发现有人失踪，联络中找。 听过张天颖的作品 Pick Up Your Phone。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日咧，今日揾嚟阿畅，早晨啊畅，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咦，今日7:35咧，有咩睇啊？ 咁啊，今晚呢个7:35带俾香港故事师傅来了。咁啊，带来一位乜嘢师傅咧？就系呢个腾戏编辑嘅师傅，叫做陈新权师傅。咁啊，陈师傅咧，从佢阿爷嗰代开始咧，已经喺香港从事呢个腾戏嘅工作噶啦。咁啊，陈师傅自己本身亦都70几岁啦，从事呢个腾艺工作超过一半个世纪噶啦。咁啊。 哇，好厉害， 好厉害啊！即系做一同一个专业做咗， 系咯， 超过50年，咁啊，亦都系佢技巧好高啦。咁但系可惜喺呢个金融风暴之后咧，腾戏工业喺香港咧就开始式微啊。咁啊，当中涉及好多原因嘅，即系人工高啦，工贵啦，等等啦。咁喺香港咧，今时今日仲有经营腾戏嘅铺头咧，真系可能一只手都数得晒。 系啊，系。 咁啊，陈师傅咧就觉得。而家真係慨嘆啊，好少後生仔女會入行啊！咁啊，佢好希望呢一個工藝唔會消失啊！咁啊，好好、啊、喎，導演咧就揾咗兩位好熱愛呢個騰戲編輯嘅後生仔啊！咁啊，佢哋都係好珍惜、好 好重視呢一個騰起編織嘅手藝。咁今集咧，佢哋會帶呢兩位年青人去到陳師傅嗰度咧，交流一下呢個編織騰起嘅技巧同心得。咁大家今晚要留意一下啦，7:35讲香港故事，师傅来了啊！ 其实我之前咧都有试过去 DIY 过一啲藤器嘅，即系自己买一啲材料包翻嚟，系唔容易噶。我系整到件事唔系好靓，都叫整到嘅，但系唔系好靓，同埋系真系会整亲手嘅。同埋係要一啲工具嘅，真係，所以係真係一個專業嘅。咁所以如果大家係對藤器有興趣啦，或者想睇下兩位年輕人會點樣傳承呢一個工藝咧，就記得留意7:35嘅香港故事師傅來了啦。咁去到8:00，咦？今次嘅大師對談會講啲乜嘢咧？ 嗱，咁啊，大師對談咧，新一季咯，今晚開始。咁啊，我哋帶嚟兩位新嘅主持啊，兩位新嘅大師。 係。 先介紹兩位大師先啦。第一位叫做陳偉信啊，係呢個中大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嘅副教授。另一位大師咧叫李萌，佢係理工大學香港孔子學院嘅專任導師。嗱，由今季開始咧，佢哋就同大家講下中國文學啊。 係。 佢哋覺得咧，中國文學離不開咧詩啊，咁啊詩歌咧就同音樂好有關係嘅。佢哋咧就。一啲詩歌，中國文學嘅詩歌入手，同大家介紹下、認識下咧中國詩歌嘅美啊！咁啊，佢哋咧就從最古舊嘅詩歌開始，今晚係第一集啦，就 從 最古舊嘅《詩經》開始講起。《詩經》係《詩經》咧係現存最古老、最舊嘅詩歌總集，係周代嘅創作嚟嘅。 係 涵蓋嗰啲篇章咧，即係作者啊，上至皇帝。嗰啲大臣下至平民百姓，佢哋都有份創作，所以嗰個題材咧好廣闊嘅，即係皇帝寫嘅詩同埋平民寫嘅詩嘅內容一定好大分別。 係啊係啊， 大家想認識多啲嘅話咧，今晚8:00睇下呢個大師對談啊。 係《詩經》方面咧，其實我就係識得一句啫，就係苗條淑女，君子好逑。 嗯， 係啦， 咁好喎。 係啊，我就係識呢一句，係啊，太多人講啦，咁所以咧。相信睇完呢一个大师对谈咧，就可以对《诗经》嘅文化有更加深嘅认识啊！去到10:30嘅《无极行二》啊，咦？今次带我哋去边度探险啊？ 嗱，今次咧，主持人啊，探险家史提夫巴克沙尔咧，就带大家去到非洲中部嘅加蓬。 系 加蓬咧，就被誉为呢个非洲伊甸园，系地球系、 哦、 地球上面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嘅国家之一。佢咧成个国家有80%嘅土地咧都俾热带雨林覆盖嘅。咁啊，今次咧阿史提夫巴克沙尔咧就联同咗一啲灵长类动物学家咧，就深入嗰啲从未有人踏足过嘅热带雨林，去揾黑猩猩同埋一啲白蚁嘅动物。 咁、哦、 啊，大家唔好以为觉得好好玩，即系嗰个系热带雨林嚟噶嘛。佢其實唔係動物園嚟嘅，嗰啲動物咧無遮無掩嘅，而佢哋真係野外嘅猛獸嚟嘅。佢哋當中咧一路揾黑猩猩之外咧，本身黑猩猩都有危險噶啦，但係佢哋當中亦都要避開啲大笨象啊、鱷魚啊等等。 哇！ 同埋咧，佢哋要爬獨木舟咧去橫過一個滿布船窩嘅急流啊，咁啊非常之驚險。 哇！好驚險喎、啊，揾動物原來要行埋激流㗎。 係啊，大家想即係認識下佢哋呢一個無極行有幾個無極嘅話咧，今晚10:30要留意一下呢個節目啦 嚇。係啦、啊，所以呢一個暑假咧，想揾啲刺激啲嘅活動啊，除咗即係自己去玩水上活動之外，亦都可以跟住港台31嘅10:30無極行二咧一齊去揾嘅。今日咧唔該曬阿暢，我哋聽日再見，拜拜。 拜拜。 唔該阿暢，唔該曬船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以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的身份抵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将会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巴经济走廊启动10周年庆祝活动，并且会见巴方领导人。何立峰在星期日抵达伊斯兰堡国际机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萨努拉到机场迎接。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10年来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重要先行先试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取得丰硕成果，成为中巴友谊新标杆。 發言人又指，中國和巴基斯坦是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和鐵杆朋友，中方期待通過這次訪問和巴方一起推動中巴經濟走廊建設繼往開來，體質升級，鞏固深化中巴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形容，是意大利四年前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即兴又糟糕的决定，因为它对促进意大利对中国的出口几乎没有帮助。克罗塞托接受报章访问的时候说，中国是竞争对手，但同时亦都是合作伙伴。現在的問題是怎樣在不損害與中國關係的情況之下退出一帶一路倡議。意大利總理梅洛尼日前與美國總統拜登會面的時候說，仍在審視倡議，政府計劃近期派人訪問北京。他在星期日播出的訪問之中說，這個問題需要與中國政府和意大利議會討論，將會在12月之前作出決定。梅洛尼提到，虽然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但是并非与中国贸易额最大的七国集团成员，表明即使没有加入倡议都可以与北京保持良好关系。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场政党集会是发生炸弹爆炸，法新社引述当地卫生部门报道，爆炸造成至少44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死伤者包括儿童。事发在当地时间下午4点几，伊斯兰研接会法卢尔派在开伯尔普什图省巴焦尔地区举行集会，当局指一名自杀袭击者在港台附近引爆炸弹，爆炸威力强大，现场布满人体残肢。有伤者说，爆炸造成帐篷倒塌，多人被困，研接会一名重要地方领导人亦都在爆炸之中死亡。巴基斯坦预计在10月或者11月举行大选，各政党都开始为竞选做准备。总理夏巴兹和总统阿尔维谴责袭击，下令调查事件，并尽力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提供协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06点，系升290点，总成交金额13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7点，升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03点，升10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0.4升10蚊，美团147.4系升5蚊，阿里巴巴98.8升2.9，快手69.7升4.25，小鹏汽车93.25升8.15，京东集团161.8升8.4，港交所333.2升9蚊，海底捞21.35升1.87，盈富基金20.74升3.2，比亚迪股份276.4升5.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6，日元141.44，瑞士法郎0.871，加元1.325，人民币7.145。英镑对美元1.286，欧元对美元1.102，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8。日经平均指数报33380点，系升621点。港金报18205蚊，系升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6.89美元，卖出195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句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阮仲仁。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风骚开朗人好好听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你今晚话想俾啲咩我睇啊？ 我想俾你睇下我哋新钢厂嘅计划书。我哋而家有新钢厂啦，喺滩涂附近嗰块地，我全部都租晒落嚟。阿就啊，我哋之前讲嘅真系要实现啦！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1872388，咁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呢，就唔系神光 Morning Call， 系呢开放咗条热线呢俾大家攞呢个呢展翅青剑啊超新星嘅呢一个呢入场券啊，咁入面呢有我哋二台一众嘅 DJ 朋友啦，同仲有呢一班呢强劲啊阵容强劲嘅歌手朋友啦，咁、但系啊真系买下关子先啊，俾啲神秘感大家先，咁啊1872388咧就要答啱条问题，你就可以攞到咧呢一个咧展翅青剑活动嘅呢一个入场证噶啦。问题好简单， 系、到底喺8月25号举行嘅呢一个 event 嗰个日期系几时咧？ 系咪喺8月25号举行咧？ 系 究竟啊， 同埋个地点系咪呢一个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咧？ 地点就唔使问嘅，我哋今日问日期先。 咁啊，打个电话嚟1872388咁啊，入场证咧继续放送俾大家。呢个时间当然唔少得听众朋友参与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听听众之前，我哋系咪有啲天空点唱嘅？ 系、呢个天空点唱咧，都可以讲讲俾大家听啦。咁啊，亦都系因为香港电台庆祝噶香港嘅即系公共广播95年啦，所以有一个咧、港台空中点唱。咁啊，当中亦都包括咗咧就系晨光第一线啦。咁所以晨光第一线咧，逢星期一嘅早上啊，晨光 Morning Call 之前咧，咁亦都会喺节目入边啊，同听众一齐分享一下咧，喺我哋空中点唱嘅有啲乜嘢点唱嘅名单嘅。 第一个咧就系叫做阿 Lee 啊，佢咧就想点唱俾咧，我觉得系应该系所有人听嘅。 系 佢咧就有括弧嘅，就系、是、呢个努力中嘅人。哦、你哋系咪努力中嘅人？ 系、都系点俾我哋听话哦。 系啦，咁所以 依家就努力紧啦，做紧节目。 所以阿 Lee 咧系点俾所有人听嘅，咁佢就希望咧大家都可以每日咧充满正能量咁样去过每一日嘅。 咦、同我哋一样、注入正能量。 冇错， 系啦，冇错。咁第二个咧就系 Wong Kwok Kee， 咁咧佢就系想点俾咧啲佛教徒听嘅，咁就同大家讲就是。系话，我哋咧要唔好自私，我哋应该咧要多啲爱护身边嘅人，即系咧用个大爱去包容大家咁样。 啱啊， 系啦， 咁除咗咧就系佢哋想点唱嘅歌曲，即一阵间会听到之外啦，喺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今日朝头早亦都接通咗一位嘅听众。 系 ，Hello 阿妹， 阿妹， 早晨 ，Hello， 你好啊，系啊，多谢你支持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咧喺呢个点唱环节，有啲乜嘢同我哋去分享，同埋有啲咩祝福想透过大气电波送出去啊，妹， 好亲切啊， 阿 妹， 系啊，因为我屋企最细啦，咁所以我屋企人都会叫我做阿妹阿妹咁样嘅。 阿妹好啊，系啊。我平时都系叫阿妹做阿妹， 你阿妹，我冇阿妹啊，我好开心啊，有得嗌阿妹， 使乜叫多几声？ 阿妹，早晨啊，阿妹， 系啊， 好，咁啊，交俾你讲先啦，好唔好啊，妹？ 咁因为今日7月31日啦，咁就系我妈咪生日啊，系啊，咁啊，好开心啊，今日真系打接通到，咁可以正日呢一日咧，同佢讲生日快乐啦， 系。咁啊，今日夜晚准备咗啲咩活动啊？定系你自己亲自落厨煮翻餐俾阿妈食先？ 平时都系我会煮嘅、 哦， 所以咧今日就会出街食啦。 食咩啊？出去食咩啊？ 今日我哋去食 buffet 咁样咯。 哇！捧住个肚走、啊，谂住今日夜晚。 跟住就准备生日蛋糕啊、礼物啊嗰啲咁样咯。 系咁啊！如果有一句嘅说话想同妈妈讲嘅，喺你生日嘅喺妈妈生日嘅时候，你有啲咩想同妈妈讲咧？ 首先好多谢佢咁多年嘅养育之恩啦，系啦，咁就同埋系咯，而家我哋长大啦，咁就可以孝顺翻佢啦，咁样嘅，祝佢咧要健健康康啦，系啦，咁样咯。同埋我都仲我个仔仔咧都有啲说话想同婆婆讲嘅， 好啊好啊，仔仔叫咩名啊？ 我仔仔叫 Hayden 啊，你点样啊 ？Hayden。Yo Hayden， yo 你好啊 ，Hayden 有啲乜嘢要同 婆婆 讲啊？ 祝佢生日快乐。 嗯，好 醒目、 啊。仲有咧？ 仲开开心心， 开开心。 仲有冇？仲有冇？ 长命百岁。 哇！呢句最好听啦、啊。 如东海，寿比南山。 阿孙仔 Hayden 啊，真系冧到婆婆咧，即系蛋糕啊都要半糖啊，如果唔系咧。即系糖尿病啊！真系真系搞唔掂，微糖啊！即系甜得就系甜到流。 我隔住个电话线啊， 系啊， 我都见到婆婆个样，而家笑到四万咁啊， 甜到流啊，开心开心啊吓！咁啊，一家人出去食下饭都系好。咁你特登请假咯？今日系咪阿妹？ 因为我而家冇做嘢啦，咁就自己凑翻小朋友，咁所以咧就系咯，咁所以今日就特登。 而家冇做嘢，即系唔使做啦。 哎呀，唔系嘅，其实我觉得 系咪做下嘢开心啲， 做嘢都开心啲嘅。 做嘢系有做嘢嘅快乐嘅， 睇下可唔可以揾到啲半职咯。有阵时做半职家庭主妇就最好啦，又带到细路仔， 最紧要就系同社会嘅度接轨啊嘛。 系啊，一定要啊，一定要。 最紧要老公啲家用比齐，咪可以半职咯。系啊，咩职都得啦，无职又得，有职又得，做下旅游达人又得啦。 系啊， 一路一路玩 吓， 一路啊赚钱。 好，咁啊，今日咧带嚟呢首作品咧就系。郭富城先生嘅强啦，咁啊，你有个强人妈咪，你都系一个强人妈咪啊，送俾你哋好唔好啊？吓， 好啊，多谢 晒，多谢阿妹，拜拜， 好，拜拜。 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从此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是你眼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眼顶天立地，如败倒再振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从此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败倒再振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曾垂头万次，仍抬头又次，再战再创这新意义。无望似负那，从前留下句子。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 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两地天立地，愉快都在珍惜，永活然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突然咧，又想同各位听众咧睇睇一啲特别嘅料理。呢啲特别料理咧，其实系啲咩咧？就系、都系老生常谈，昆虫嘅食物。好啦，咁啊，昆虫咧就好多人一听到嘅时候咧，就觉得好却步啦。原来咧喺日本啊。佢都有一間嘅餐廳咧，咁佢就會每逢假日嘅時間咧，咁佢亦都會好主打咧，就係佢嘅昆蟲料理，一位難求嘅，即係都係非常之受歡迎嗱。不過要講翻，其實日本咧都係一個喺咁多年以嚟咧，佢哋都有食昆蟲料理嘅一個民族嚟嘅。 哦，呢個又估唔到。 係啊，佢哋唔係淨係食魚㗎，或者唔係淨係食肉㗎，因為喺一啲內陸，雖然佢係一個都叫島國啊。但佢喺內陸嘅地方咧，其實有啲位置咧，的而且確係完全見唔到海，因為都好大，見唔到海啦。咁然後佢哋都係靠一啲譬如陸上嘅生物啊，譬如豬、牛、羊、雞咁樣去到講啦。咁但係咧，仍然即係由以前開始都有啲叫做貧瘠啲嘅地方咧，其實佢哋都係會食昆蟲嘅。好啦，咁昆蟲咧，咁去到今日咧已經包裝咗咯，包裝成為咧就變成一啲咧特別嘅樣子去到俾我哋見嘅。咁就傳統式嘅一啲嘅料理烹調方法咧，其實仍然存在。咁但係咧一啲叫做革新啲嘅方法，例如將昆蟲咧去到打磨，咁啊變成一啲昆蟲嘅營養粉，例如蛋白粉啦。係啦，咁去配合啲料理嘅時候就一齊煮咁樣。咁希望咧就解決呢、這個最主要就係解決糧食危機。因為即係都有無數嘅學者都出過嚟講㗎啦，就話到其實本身我哋如果人類要面對將來嘅糧食危機咧，昆蟲係我哋一個最可行嘅方向。咁但係人類就因為都已經享福享咗好多年啦，咁亦都咧就係食嘅食物咧個習慣咧都已經係習慣咗，要去改咧亦都需要好多嘅時間。咁而家係好努力向呢個方向去到進發啊嚇。咁睇翻咧，其實點解食昆蟲會咁抗拒咧？有啲研究嘅喎。研究咧就講到咧，點解人類食昆蟲會咁抗拒？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第一，我哋對昆蟲嘅認識原來好少。我哋即係通常咧喺屋企或者喺郊外地方見嗰啲昆蟲咧，都係我哋唔喜歡見到嘅，都係好厭惡嘅。咁呢一個嘅印象咧，由細到大咧。喺我哋嘅脑海入面不断灌输嘅时候呢，我哋就会好唔鍾意佢啦。 唔係好厌恶先应该要食晒佢㗎咩？因为你有时觉得啲好可爱嘅乜嘢动物都好啦，你唔忍心食佢㗎嘛。 我哋有一个呢好重要嘅设定呢，喺脑袋入面昆虫就等于呢係核突，直啲讲啦，昆虫等于核突。但係其实对于好多呢，譬如有唔少嘅地方嘅朋友，佢哋食昆虫当系佢哋嘅主粮，其实都有㗎喎。咁昆虫呢，佢哋脑袋入面个 mindset 呢，昆虫就等于营养， 或者等于食物啦， 系啦， 等于食物啦。 咁佢哋都会觉得咧，即系喺昆虫烹调嘅过程入边咧，佢哋会觉得系美味嘅。咁所以点解佢哋会同我哋即系食个文化系咁大分别咧？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啦。咁你话原来都有啲餐厅咧，佢哋系咁中意咧就烹调呢一啲嘅昆虫嘅。咁无论喺个蛋白质啊或者脂肪上边咧，都系理想啦。咁而且觉得系好食啦。咁啊，睇下大家會唔會覺得係自己有機會嘅時候咧， 會試下嘅， 可以試一試。嗱，咁坊間都有啲分咗幾批嘅，佢有啲咧叫做容易入口嘅，有啲咧就叫做原隻咧會俾你去到望得到嘅。 原隻嗰啲就恐怖啲啦， 係啦，就我哋會覺得恐怖啲，因為我哋個腦入邊就好似阿歐所講，我哋就等於恐怖嘛。但係啲人就會覺得哇，這個、呢個咧係蛋白質好豐富嘅， 或者你變咗佢嘅形態，但係抽取咗啲營養出嚟做又得㗎啦。係 啦，或者先變咗咧就好似牛肉咁嘅樣嘅。咁大家都會容易接受嘅，咁但係呢個亦都係人類喺飲食嘅將來嘅其中一個方向嚟㗎。 好， 我的享樂時代。 礼拜六咧就过咗大海啦，咁、因为咧阿钟基开演唱会啊，过去支持下啦，咁啊近排都好多香港 artist 咧过咗去嗰边唱歌啦，咁、之前譬如我对上一次过澳门都系容祖啦、容祖儿啦，咁啊开演唱会啦，系啦，依家仲唱紧噶，阿王系啊，因为喺唔同场嗰度唱噶咋，系啊。咁啊，即系阿王又唱紧，跟住嚟紧咧，杜德伟又唱啦，咁样有好多噶，系啊，咁 都系啲舞王哦， 唔做一世手啦，咁样咁啊，睇完演唱会开心，咁啊食宵夜啦，咁一间咧，其实我好多年冇去噶啦，因为咧今时今日咧喺澳门咧，你搵到位食嘢咧都好难嘅， 系啊， 哇，我喺澳门咧见到劲多朋友咯。全部都系识嘅人嚟、全部啊， 即 系 条街度 hi， 电台同事啊见好多，系啦，artist 朋友见好多，普通朋友见好多，咁全部人都过晒去咁样啊吓，咁搞笑啦，咁啊 say hello say hello， 咁我见到咁多人啊，咁啊唔想同人哋去争位啦逼啦，咁我谂到一个地方咧，其实咧，我过去咧都好中意去呢个地方食嘢嘅，咁啊食啲葡式烧烤，但系咧。佢就唔係喺大家熟悉嘅路氹嗰度啦，或者喺新口岸嗰边啦。咁喺边度 呢 係呢黑沙环。 哦 係啦。一啲 但佢都要特登 call 车入去喎，係咪呀？ 唔係可以搭巴士。 哦，有巴士。 其实我几熟澳门嘅。係、我几熟澳门。因为嗰时做报纸嘅年代呢曾经有多年呢都要做呢个澳门版。係呀做澳门版咁。 我哋搞返个神光澳门团喎。 係啦。 好啊 喂，嗱呢一个咧，其实就之前咧就呢、這个地方就系刘伟强导演带我哋去嘅，咁咧就系食葡式烧肉同埋葡式烧烤嘅，但系佢最出名咧，除咗系烧肉之外咧，就系咧做一啲葡式嘅冻虾。 哇！ 呢、這个葡式冻虾咧，你可以睇到啦， 好大只啊！ 小白同埋 Vicky 就睇到，佢系用啲西班牙虾或者葡萄牙虾去整，跟住咧佢剁剁剁剁剁到超多洋葱，嗰啲洋葱咧。我话俾你听，唔涩啦，唔辣啦，仲要系好甜口嘅。咁啊，用咗好多即系葡国嘅秘制配方啦。咁你话喂虾我唔食得，有啲人对虾敏感。佢而家最新咧就做埋个牛脷出嚟，都系用葡式冻牛脷。我想讲咧系冻噶，跟住你食落去咧系会不断咁样食，同埋咧佢上边有啲洋葱粒咧，你可以疯狂咁样去捞饭。 其实呢个天咧热辣辣食呢啲冻食，哇真系一流喎、 啊。 咁头先咧咪话烧烤嘅，咁佢个烤系烤咩啊？譬如烤呢个猪仔髀咧，佢上边咧就劈咗一劈好大嘅芥辣喺嗰度咧，混和咗咧好多嘅蜜糖啊。咁出嚟咧个效果咧系好，同埋咧其实一只猪仔髀咧系同你讲紧讲紧廿几蚊。 哇，系咩？ 即系最紧要抵玩啊嘛！你明唔明？ 我个肚。 当你咧唔系喺旅游区嗰度食嘢咧，你就好平噶啦。其实啲嘢食得，你明唔明啊？ 下次我都要去。 咁咧，仲有呢一个猪手啦，咁啊葡式烧猪手啦，咁其实佢都系烧翻啲德国嘅咸猪手嚟嘅，但又系标榜抵玩啦。嗱、小白，你平时都去开街市买餸啦、一只咁嘅猪手，你估几多钱？ 哇！如果 即系出街食啊， 如果出街食嘅话咧，呢只仲要系如果好食嘅话，随时叫做唔错嘅价钱啦，即系抵玩嘅都八九十蚊嘅。 八九十蚊啦，好啦 ，Vicky 你讲。 如果急冻咁样呢个 size 咧，起码都四五十或者 六十蚊。未煮啊，未煮啊。 系啦， 咁咧好简单，佢75蚊。 哇， 咁真系几抵玩啦！呢啲系啊，咁啊，即系其实澳门咧，如果你唔喺旅游区咧，其实啲消费真系冇咁贵噶。你旅游区冇办法啦，旁边全部都系 熟噶嘛，旅游区以外嘅地方。 系啊，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多啲，同埋赌场，你谂下，即系推两手都500-600蚊。梗系贵啦啲嘢，系咪先？呢啲贫民区或者当地人先会消费嘅区域咧、其实食澳葡菜咧都有一啲另类嘅推介噶。咩、叫澳葡菜咧？就系、是、葡国菜再加澳门当地特色，两样嘢去 crossover。不过咧时间所限啦，讲唔到咁多啊，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啦。 好， 转个头有风骚快活人啊，听日再同大家倾偈啦。